立基金会和最近的资金问题无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世卫偏颇中国，又发放中国就疫情的虚假信息，宣布暂停资助，并威胁世卫如果不在30日内承诺改革，将会完全停止资助。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稍后转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稍后转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5000米；东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7公里；再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5,548点，升5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36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5，日元107.73，瑞士法郎0.969，加元1.375，人民币7.171，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87美元，卖出1,70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啊，咁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头先翻嚟嘅时间咧，都见到出边感觉咧就唔系话落紧雨，不过咧都乌云盖顶嘅感觉啊，都好似啲云咧又相当之厚啦，咁啊个感觉都好似唔知系咪暴风雨嚟紧咁样，希望就唔系啦吓，希望啲暴风雨嗰啲云咧就走埋去啦啊，等香港人咧可以望到呢个晴天。出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9%。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的。今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天气炎热。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啦，喺我哋人生入边，经常可能都会做好多唔同嘅事情。呢啲嘅事情，我哋啊满有信心去到做，充满住咧好多嘅力量啊，谂住咧就系去完成我哋嘅工作，好劲嘅，好威嘅。不过原来有阵时啊，我哋做人千祈唔好太过有自信，因为我哋可能没有检视到眼前一啲嘅错误正在发生，可能身边有人会喺呢个时候提一提醒我哋，但系我哋因为太过有自信，所以冇听到。如果系嘅话，咁你就需要检视一下眼前做紧嘅一切系咪真系咁顺利、咁成功呢？所以如果身边人多啲提点下我哋，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噶。 佢哋话：你终于拥有自己嘅儿女，系时候安定落嚟，唔好再喺外面乱闯啦。的确，家庭的压力忽然之间就来到眼前，肩膊的担子重了很多。我告诉自己，是时候定下来，找一份有安稳入息的工作，终此一生培育下一代，应该是这样。但是亲爱的女儿，对不住，你的父亲原来根本就不是这种人，他正在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冲向不可知的未来，义无反顾。为什么？是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以及一些多年前替自己许下的诺言。哲人说过，人必须有梦想，生命先至有意义。我的梦想一直在度改变，有些已经达到，于是急不及待又去做另外一个梦。有时一个梦会好像肥皂泡咁，好轻易就被人刺穿。我不介意失败，只要仍够容许我追求我的梦想，再失败十次都是值得的。所以亲爱的女儿，请你原谅你这个不羁的父亲，竟然斗胆在你出世之后，在百上加斤的情况之下，依旧不顾后果地在外面盲冲乱闯，找寻自己的梦。亦都请你唔好怪我爱惜你嘅时间唔够多，希望你明白，你父亲嘅性格本来就系咁，更加 界希望我女儿的将来可以拥有自己的梦想，不断追寻。 首位作品《给女儿的信》，各位听众早晨啦！出面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0%。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唔知道各位听众，你哋食嘢嘅时候会系中意加啲乜嘢嘅配料呢？加醋，定还是加辣椒呢？我自己咧，如果食鱼蛋粉嘅时间，我好食得辣嘅，所以咧就会落好多辣椒，特别系嗰啲潮州辣椒咧，落到咧，哇，落成碗咧，哇，变咗红色咁样，侧边啲人咧就滴晒汗啦，我咧。就食到咁辣咧，都仲未滴汗嘅。辣椒其实原产咧就喺南美洲噶，十五世纪末嘅时间，哥伦布发现咗美洲大陆之后咧，就将佢带到去欧洲。咁啊，相传啦，咁啊话明代末咧，咁啊传入咗去中国嘅。咁当然中国自己亦都系自己嘅辣椒啦。而家咧，我哋见得到辣椒喺我哋生活入边咧，随处可见。咩辣角啊、梅椒啊、番椒啊、陈椒啊。四川啦、湖南、贵州、云南、江西等等嘅地方咧，乜嘢都系相当出名，就系食辣噶噃。除咗咧就系、是、就咁食啦，系好辣嘅，又或者炒嚟食啦、炸啦，辣椒自己本身都已经可以系一个嘅食材。咁当然，佢亦都可以炮制成为辣椒酱。呢啲所谓嘅辣椒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咁但系辣呢一种嘅口感附带出嚟嘅营养又有啲乜嘢呢？啊，原来都唔少㗎喎。辣入面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维生素 C 啦。例如呢就係、是、青色嘅辣椒仔啊，佢呢100克入面就含有呢就维生素 C 62克，其实都几多㗎。咁啊，而小红辣椒啊，佢哋嘅维生素 C 含量更加高添啊。100克入面呢，哇，竟然间有144毫克啊，都系呢啲嘅叫做维生素 C。咁啊，可以话呢就係橙啊嘅四倍添。维生素 C 嘅好处自然就好多啦，佢可以抗氧化，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啊，令到咧就系大家都系继续健康落去嘅，唔错。仲有胡萝卜素啦，其他嘅营养素，例如咧就系啊维生素 E、钾、镁、铁、锌等等嘅营养素，仲有一种咧叫做辣椒素。辣椒啊，唔单止咧就营养丰富，而且咧仲含有一种独特嘅活性物质，就系辣椒素啦。更加咧就系辣椒中入边辛辣嘅成分嚟嘅添。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辣椒素具有多种的生理功能，包括就是增进我们的食欲，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预防和治疗这个的胃溃疡，可以促进我们的脂肪代谢，降到去就是可以去到就是降解我们的肥膏。哇，听到呢真係都觉得唔怪之得呢成日都有人话会减肥不如食啲辣椒啦。又见到呢啊有啲嘅叫做减肥嘅食品啦，佢哋声称落咗呢啲嘅辣椒喺入面㗎喎。哦，原来呢都係提取入面嘅一啲嘅营养物嘅。辣椒我嚟做凉拌呢其实都几好㗎。而辣呢个味道更加一种奇妙嘅蔬菜添。食入去嘅时候咧，竟然间有一种辣啊呢种咁特别嘅感觉，再加埋热一齐炒埋嘅话咧，就会形成咗一种独特嘅香气。今日你所食嘅餸菜入边又会唔会有辣椒呢？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思。 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冬热暖化都镇定。毕竟曾经你就是太平。We gotta live it up。 食得辣嘅时候啊，有阵时每一次可能要进食呢啲辣素嘅时候咧，辣椒嘅时候咧，你都有一种倒数嘅感觉。喂，冯允谦开始倒数。 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出面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喺有一日，一个年轻嘅学生同佢嘅教授喺出边散步。教授非常之仁慈，他身边的这位年轻学生就是他的朋友。在散步的时间，他们看到路边有一对很旧很旧的鞋，原来有一个人将对鞋留在这里。这个人每日工作完毕之后就会回来拿他对鞋。这个年轻的学生突然之间就跟教授说了，哎，教授啊，不如我哋同呢一个人开咗个玩笑啊！我哋将佢对鞋收埋咗佢，唔知道佢翻嚟揾唔到对鞋会点呢？教授就答佢啦：，你咁样系唔啱噶，我哋唔可以用捉弄穷人为乐，你可以换第二个方式，你可以为呢一个人做一啲好嘅事情，不如咁啊！我想到一个办法，哎，我们身上有多少钱啊？我们将钱分别放在他这对鞋里面，看看他穿这对鞋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啊。那个学生想想想想，我原本都是想整蛊这个人，不过教授这个方法都不错，换了第二个形式。他就说到了，好，我们一于这样做，我们一于试下啦。于是乎他们就将身上面的钱啊都拿晒出来，然后呢就放了在这两只的鞋里面。等了一阵间， 一个人回来了，他找回他对鞋。他一着上去的时间，咦，这么奇怪，有些东西硬下硬下。他就乌低身望一望，首先看到右边这只鞋入面，咦，他呆了呆，竟然间有些钱在这里。他望一望左，望一望右，看看是不是人整蛊他。他见不到有人，于是乎他将这些钱放在袋里面。他穿另外一对鞋的时候，又发现又有钱。于是乎他很惊讶，但是隔了几秒之后，他突然之间变得开心。他照样将这些钱收在自己身旁的袋里面，然后他跪在地下，他开声祷告。他就说到，神啊，好多谢你，原来你知道我的妻子的生病，我们家里面没什么食物，所以好多谢你在我们绝处的时候竟然间彰显一个这样的神迹。他祈祷祈了很久，都是关于一些感恩的事情。当这个人离开了之后，年轻的学生站在教授的身旁，他心里面很感动，甚至乎滴了很多的眼泪。这个教授等他情绪宣泄了之后，就问他了，你觉得我们后来做的事情是不是比原先的坏主意好很多，更加有意义呢？他就说，是啊，我上了一堂很宝贵的课，我学习到的不单只是真理，而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而是爱的重要性。人的心很奇怪，我们有很多好奇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将我们的好奇和我们的善心放在一起，造福更加多的人呢？ Oh, 男人，伤口中很辛苦不似真，默默念着又夜起前尘飘我沉，然后每晚再不敢开灯。残忍思冲洗不去认真，我就睡着动你都仿佛深深抱紧，原来这一种孤苦都算深深深。 一首嘅歌曲忘了，忘不了。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提交报告，指香港不再在中国下享有高度自治，不再保证香港享有回归前的特殊待遇。蓬佩奥说，全国人大打算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这项灾难性的决定只是一系列破坏香港的自治和自由，以及在中英联合声明下对港人所承诺的最新行动。他認為沒有一個理性的人確信香港仍然在中國下維持高度自治。蓬佩奧又同英國外相藍通文通電話，美國國務院說兩人同意國際社會必須支持港人，以及回應北京對香港自治權的持續侵蝕。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說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許任何外來干涉。對於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錯誤行徑，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香港已不再在中國下享有高度自治，亦不再保證香港享有回歸前的特殊待遇。內地《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微博發文，指香港是不是處於高度自治狀態，豈能由美國定義，批評華盛頓太過自戀，認為蓬佩奧狂妄地以為香港的命運就在他們手裡。胡錫進說，美國手中實際上只有香港獨立關稅地位這一張牌，已經被中國人研究透。又說香港是美國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有85,000名美國公民，看看美方如何吞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的苦果。網上昨日有人號召到多區示威，反對港區國安法和國歌法。入夜之後，旺角多處仍然有人聚集，有人在馬路焚燒雜物，期間多次傳出爆破聲。防暴警察到場驅散，帶走多人，水炮車和裝甲車亦一度到場戒備。警方說，至今在各區拘捕超過360人，涉及藏有攻擊武器、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非法集結以及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等罪行，並拖走三架汽車。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有民眾示威，不滿有警員早前在拘捕黑人疑犯時以膝頭壓住疑犯頸部，疑犯最終死亡，示威演變成警民衝突。數以千計示威者在警局外聚集，部分人向警局和防暴警察投擲磚頭和壓物，警方發射橡膠子彈和催淚彈驅散。明尼阿波利斯市四名警员早前制服一名黑人疑犯之后，有警员用膝头压住疑犯颈部，长达近8分钟。期间，疑犯多次表示不能呼吸和身体不适，但未获理会，送院之后不治。明尼阿波利斯市长事后解雇四名涉事警员，联邦调查局亦都已经介入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各位听众，回到朝早6:35，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元老在这里，外面27度，相对湿度90%，揭揭今天早上的报纸先。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有网民咧就话到啊，近日喺南丫岛发现一条咧叫地震鱼咧啊，伏尸呢个海滩、哦，唔少网民咧都惊呼：哎呀，香港会唔会有地震噶？嗱，香港鱼类学会会长啊，佢哋接受访问嘅时间就形容啦，呢条地震鱼咧喺香港水域出没噶，并且咧捕尸喺海滩嘅情况系十分罕见。啊，估计啊呢条鱼咧或者系因为啊呢啲嘅叫做海流啦，海入边嘅洋流改变。被迫咧就去到浅水区嗰度觅食嘅。喺条鱼几时出现嘅咧？今日咧就系28号啦。佢25号嘅时间咧，咁啊有人喺网上边发贴文啦，就话到咧自己喺南丫岛海滩嗰度发现一条咧地震鱼之称嘅罕见黄大鱼咧，就伏尸呢个海滩。有呢个照片可见啊，咁呢条鱼咧身体都呈灰白色嘅，咁啊都接近成2米长噶，部分身体咧就被沙咧覆盖住，估计咧都已经死去咗一段时间噶啦。每逢有呢啲鱼出现嘅时间咧，大家都会话到，诶系咪有地震呢？不祥之兆系咪有大事发生呢？又话呢条鱼系灾难鱼。的而且确嘅黄大鱼咧喺香港叫做水域出现咧系十分罕见嘅，因为呢条鱼本身咧就系住喺边咧就系200至1000米嘅水深噶，属于咧就系沿海大陆方面嘅一啲嘅深海鱼类嚟噶，而香港周围嘅海域都系属于咧就系大陆棚顶部嘅浅海水域啊，最深亦都只不过咧就系100几米嘅啫，本来啊就非属于咧就系黄大鱼嘅栖息地嚟嘅。咁而香港竟然间咧有呢一种鱼本身咧都系难噶啦。佢指出啊，今日全球嘅气候见到系暖化啦。咁一啲叫做自远古时代就已经运行多年嘅洋流咧，即系嗰啲嘅水流啊，近年咧亦都系局部开始咧出现变化，甚至乎咧就停顿添。呢一个嘅举动啊，令到原本洋流内生态嘅环境，包括温度、营养、海水盐度等等嘅因素出现咗变化。甚至乎咧会影响埋咧有阵时海入边嘅一啲嘅鱼类嘅迁徙活动啦吓。由于唔同嘅鱼类本身都有适应叫做栖息嘅水深同埋海域嘅范围，咁但系随住呢个变化咧，可能都改变咗啦。咁佢估计咧呢一条嘅黄大鱼咧都系同呢一啲嘅叫做洋流啊 洋海洋嘅洋水流个流洋流咧，佢改变有关嘅，所以先至咧嚟到浅水区嗰度去到觅食。有阵时咧就唔需要谂太多嘅，咁世界不断咁样去到改变，咁我哋应该都要知道啦。啊，大自然嘅威力或者我哋改变咗大自然，想佢再转翻正常咧，其实系有一定嘅难度嘅。咁啊，既然有出现咗呢条鱼嘅，咁我哋要警惕啊，我哋自己咧要再继续多啲爱护下我哋嘅大自然先至得噶啦。面对住大自然，我哋都有好多嘅无力感喺度。就是因为这种无力感，我们要更加爱惜我们身处的地球。不要成日再肆意破坏，我们可以尽好自己的本分，收好垃圾，做好垃圾分类，悭点电这样。 滴汗滴尽换来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只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是头，无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段苦旧，齐出手早个攻势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才必须要拯救，来一起去拯救、哦、绝望集结的向后，力量变交头，是知识的画面不需精美刺绣，就是心血涂尽但断粮绝后，同压立在最后， 许廷铿有佢嘅无力感，我哋生活都可能会面对住好多唔同嘅压力，令到我哋觉得有一种无力感喺度。咁啊啱啦，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西贡圆圆帮我哋减压啊！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信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又系时候咧啊减下压啦。咁啊喺电话侧边亦都揾咗啦，圆圆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嘅 Circle 喺度。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 哇，有个开场白咧，我成日都有同阿咪咪嘅 KOL 度讲嘅，星期一嘅时候咧，好肚饿啊！我知道你今日都准备咗好多食物啊，透过呢个电话线都想引诱我。 哇，呢、這个食物咧，即系非一般噶，同阿咪咪嗰啲咧有少少唔同嘅。 系， 就系、是、咧，就因为我哋成日讲减物，不如啦，我又另会另一个方向去睇咧，我哋点样去令到自己快乐啊嘛？ 嗯、 即系自己个状态啊，可以即系能够 keep 住系一个觉得开心、觉得满足嘅状态咧，自然我哋有能力去对抗一啲压力嘅状况啦。咁、 嗯、 咧，我成日咧都会觉得咧，好似煮餸咁样嘅。咁、啊、嗱、我哋即系之前啊，小柏成日讲啦，嗱，如果我都会。中意啦，或者都整得都 OK 嘅，就係叉燒啦。咁我都會知道究竟 打排球要食叉燒， 哇！炒排球食嗰啲叉燒就麻麻地啦。咁但係咧，我都會知道究竟我整一味好嘅叉燒，除咗我有心機之外啦，心機都係一個材料嚟嘅，就係我哋要落啲乜嘢嘅調味料啦，有啲乜嘢嘅材料，我哋先至可以做到一味色香味俱全嘅叉燒，即係。嗰嚿豬啊，裏面嘅配料啊、醬料啊，再加埋我嘅心機啦。咁、但係快樂啦，究竟煮一味即係點樣可以煮到快樂出嚟呢？需要啲乜嘢配料呢？咁、我今日就想去睇下啦。 你呢個真係好特別喎、啊，煮出嚟嘅快樂喎、 啊，煮出嚟嚇、啊。咁煮出嚟呢就係、是、究竟快樂有啲乜嘢嘅食材呢？有三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是、要感恩啦。之前都有講嘅、 哦， 即係常存有感恩嘅心啦、 啊。 第二咧就係、是、要接納啦。係，即係嗰啲其實咧，無論好定唔好嘅嘢咧，其實我哋都要有一個開放嘅態度去接納。 啱啊啱啊。 跟住咧就係、是、要識得去愛自己啦。咁呢個咧係一個主要嘅食材嚟嘅。 嗯。 咁但係咧喺快樂裏面仲有冇啲咩配料咧？有十樣嘢。咁啊。逐一去講一講，我哋知道曬呢啲嘅材料嘅話咧，每個人都係煮到一味自己屬於自己快樂嘅一味餸啊！ 哇，啲聽好好啊！你今日 咁第一咧就係、是、你要感謝過去嘅自己、 哦、 因為咧即係人活到無論幾多歲都好咧、啊，即係過去你嘅經歷都係造就你今天嘅自己啊嘛！ 但係好似我咁樣，我好憎自己嘅過去啊！咁點樣咧？點樣說服自己去愛自己？ 好啦，一陣間有一個 point 咧，有個材料咧，有個配料好緊要。但係你要首先係感謝咗過去嘅自己先啦，因為你先至會知道自己今天嘅成就啦。你諗到自己呢一刻都有啲好嘅嘢噶嘛？咁你唔多謝過去嘅自己嘅話，點會有今日嘅自己咧？首先你要有一個咁樣嘅心啊，你要多謝過去嘅自己啦。好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是、话你要识得揾人倾诉嘅时候咧，你会揾知己啊。 哦， 嗰、那个好重要嘅就系话你要真系揾到一个知道自己、明白自己嘅人去倾诉。 哦， 系啊，咁嗱呢个系一个好紧要嘅配料嚟噶，点样令到自己开心？ 嗯、 第三样咧就系、是、话，头先讲啦，过我谂人一生人咧都总有犯错， 肯定有啦。 好嘅时候， 特别喺凡夫俗子，基本上每一日咧都会错紧嘢嘅。 人谁无过咧？ 冇错啦，所以我每一日都要原谅紧自己。 咁、所以咧，你就要原谅曾经犯错嘅自己。 哦，即系好似我咁，我每日都原谅自己，我中咗你个 point。 系啊，先所以话你快咗，我要留翻呢一个 point， 我先至出嚟。咁你话你每、哦每一日又好啦，即系、如果小白你话哦，我哋每一日都会检讨一下自己嘅，接受翻自己今日做错、曾经犯错咗嘅自己，点、样去改过？呢、这、一个系一个好积极嘅，去令到自己人生点样会好啲。因为我谂有阵时咧，总系有阵时唔系状态啦，或者个环境唔系太理想啦，令到自己未如自己。嘅想法啦， 或者會有陣時覺得，哎呀，點解我嗰一刻我起咗貪念啊？ 係啊，或者做錯咗個決定咯。 哦、 我細個嘅時候可能都有呢啲好頑皮嘅嘢，做錯好多嘢嘅，成整蠱人。 我大把添，可以約你出嚟一齊交流一下呢、這個細個。 交流下啦。 細個有咩曳？ 係要原諒曾經犯錯嘅自己啦，咁你先至可以放下啦。 嗯， 係啦。咁第四咧就係、是、識得放原諒過去自己嘅時候，你都要愛現在嘅自己。 嗯， 要愛惜。現在的自己，因為即你走到今天不易啦，咁你要懂得去點樣去愛自己，去愛惜自己，或者去欣賞翻自己，即係有嘅擁有嘅嘢， 係 啦， 愛自己。OK。 第五樣嘢咧，就係、是、話 這個呢我都成日提醒自己的，就是呢要接納呢自己都有不完美的。 喔、哦、這個我日日都接納啦。 是啊，因為呢我都俾我啲身邊嘅人呢講話，我原來某程度上呢我表達咗呢我自己都要求高。咁、啊、要求高嘅時候呢，咁係力追力尊完美是啱的，但有時候都會俾到一些壓力自己的、嗯、即係會成日覺得自己做得不好啦，那件事做得不夠靚啦，咁、嗯、但是你都要接納自己都會有唔係完美的時候咯，因為不完美咧都有很多原因噶嘛。 嚇！我而家咧成日都喺度同自己講咧，做人千祈唔好完美，因為咧不完美的人咧先至係完美的。你睇我哋啲處女座咧。催眠自己催眠到咧就系、是，但做唔到完美嘅人咧，就同自己讲，你要做一个唔完美嘅人咧，你就要做一个不完美嘅人，因为不完美嘅人 即心情平衡啲系咪啊？ 系啦，即系人类嚟讲，不完美先至系完美嘛，你明唔明啊？ 其实呢个都真系事实嚟嘅，追求完美嘅心态咧系好嘅，但系你追求嘅过程，你会发现原来有啲嘢做唔到嘅时候，你要接纳咯，咁所以就要接纳一啲唔完美嘅情况咯，亦、哦、都自己都有咯。譬如我已经人哋赞我靓啦，但可能我觉得自己唔够靓噶 嘛。你靓， 你都要接受自己有唔靓嘅时候咯。 系啊， 可能第六。第六样嘢咧，就小白做得好好嘅，就 系 要做运动锻炼自己。 哦，做运动 系啊，因为你原来快乐嘅配料其中即系一样嘢，都系要即系好好地去做运动锻炼自己嗰个心情。咁、嗯、你我哋成日都讲做运动会对我哋好啦，咁所以咧呢、這个都系必然要有嘅配料啦。 系啊， 咁第七样嘢咧，呢、這个都好紧要，之前都喺唔同嘅场合都分享过，就话你要有相信未来。嘅自己，即系你要相信自己有未来啦、 嗯， 相信自己未来可以有一啲嘅期望啦，有一啲嘅展望啦，有啲憧憬啦、 嗯， 你先至个人有一个动力嘅，系啊，你要识得去谂，你要相信先至得。 這個 point 咧系真系好好，人咧好多时因为。有未来就会想埋可能是梦想啊，要实现啊、嗯，期盼啊，系一啲嘢咧需要筹组啦，需要计划啦。同埋需要身體力行先至會觸摸得到而變成現實化嘅一樣嘢嚟。如果你連自己嘅未來都睇唔到嘅，咁、嗯、你而家邊有動力行啊？係咪先？ 同埋係不斷更新嘅咯，即係我知道，即係我哋由細個讀書，我哋可能第一個嘅憧憬就係話我哋考咗咩成績可以讀啲咩嘢嘅科。咁好啦，即係到我好似我嘅人生咁樣啦，我會諗哦，我開頭又唔知，跟住我就我覺得我可以讀社工咁樣就去考試，希望攞到成績入到呢個科。到我入咗呢個科，我梗係希望畢業啦，能夠完成畢業啦。咁一個憧憬就係話哦，我希望可以做一個好嘅社工或者一個好嘅人啦，貢獻社會啦。哦，去到人行到依家人生就有啲閲歷啦。咁跟住之後又會點樣呢？即係你要不斷更新去諗下自己嘅未來，你想點樣行到係咩嘅度個？哦，唔係喎，而家都做咗咁多年嘢啦，我好想做一啲有意義嘅嘢。咁佢可以幫自己去憧憬下，我究竟做啲咩有意義嘅嘢呢？會唔會做多啲時間，搵多啲時間去做義工啊，幫下人啊、或者去發掘返自己一啲興趣啊，追返自己嘅夢想啊，都係一啲要幫自己去搵到，相信自己未來做得到嘢囉、 哦。而喺發 掘好緊嘅不斷更新。 喺發掘自己未來嘅過程入面呢，亦都呢就係可以叫探索得到自己係一個咩人，更加了解自己喎、 啊。了解自己其實好緊要嘅過程。好啦，跟住第八呢就係、是、你懂得放鬆自己啦，即係有好多方法我又唔喺度再講啦，不過就係一個原來個配料都係好緊要嘅，你懂得放鬆自己啦。 我最近呢、都會教自己嘅仔仔呢，就係、是放鬆嘅時候深呼吸啊 ，Scott 深呼吸啊。因为有时候无啦啦暴力嘛，深呼吸，深呼吸，跟住咧 冷静放松， 系啦，我做得冷静，跟住佢就会望住我，爸爸我深呼吸咗啦咁样，但系佢继续冇改善噶。 咁下次可能要握紧拳头放松，可能容易啲系嘛？ 握紧拳头放松，哇，好嘢喎呢招！ 系啊，因为容易理解啲嘛， 心 好难噶。咁啊，第九样嘢咧就系话我哋要识得向困难挑战。即嗰個自己係我要迎難而上嘅，即因為有咁多嗰個條件嘅話，我應該有能力咧，即有力量咧向困難挑戰啦。即個快樂嘅配件原來唔係逃避佢，頭先我哋 跨過咗佢之後，嗰個成功感就真係嚟啦，話俾你聽。 係啦，咁最後咧就頭先都有啲似嘅，除咗相信未來之外咧，我哋快樂嘅元素其中一樣，即個配料咧都係你要探索得到未知嘅自己。 嗯。 即系话你个潜藏嘅能力，成日都话脑袋咧，啲科学家话我哋其实用咗好少嘅啫嘛。 嗯， 你点样去发掘同探索一个即系未知嘅自己咧？ 哦，系、哦、 something new， 即系去揾一啲新嘅嘢咧，其实都系一个快乐嘅元素。 即系正如好似我哋头先其中一个 point 就系、是，譬如 Circle 都有话过啊，我跑步，啲人跑一 K 可能五分钟嘅，原来我探索得到我自己，原来可以四分半嘅。 系 啦，我嗰种即系喺探索过程入边，仲可以揾到自己嗰种潜能，嗰种嘅喜悦感咧，哇！真系咩压力都侵占唔到你。 我又搞笑啲啦，即系可能如果我譬如我话探索一个未知嘅自己咧，我形象不嬲咧都系比较即系爽直啲啊，即系比较男仔头啲啦。如果有一日突然间面对好 elegant 啊， 哇！ 即系群出嚟，可能都系一个未知嘅探 索。喂，下次约你出嚟，你着裙啦，不如。 八个。妆咁样咧，咁可能都系会有个换面。我而家谂起都觉得开心 我帮你约个 Queen， 你一齐化个妆，跟住咧着埋。 好啊， 好唔好啊？ 形象你可以即系改一改个形象，可能你觉得冇可能嘅都 系 有可能，探索一下嘛。 啊，這个好，觉得冇可能，其实都系有可能，咁啊令到自己将来更加充满住希望，咁啊啲压力。 嗱，你有晒呢啲嘢咧，呢碟餸咧就冇得顶啦。 系， 即系你煮自己嗰碟餸咧，就呢个快乐。就会成功啦、 啊， 即系我哋煮好呢味餸。 咁啊正啦，呢个快乐料理又完成啦。 系 啊， 啊，好啊， 大家都试下煮自己嗰个快乐料。 好啊，好啊，多谢你啊 ，Circle 非常之好嘅提议。OK， 拜拜， 拜拜。 唔该晒 Circle 啊，原来自己嘅快乐都系自己煮出嚟，最紧要咧有快乐嘅元素喺入面。系啊，生活入面有好多咧未知嘅因素，令到我哋好愁绪，但系唔紧要，我哋有办法克服佢。早晨嘅时间嚟到6:55，佢系容祖儿，未知。 我近来被某事烦住，这次情字确信其意，我未明白当中的有梦意。谁个行为令我怀疑，眼内藏住暗示，而或问我如何处置？ 用祖儿未知啊， 38分啦吓。转头咧会分道广播，唔紧要。咁啊，因为神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你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龙虎榜伴奏精选， 爱的迫降夫妻的世界 Tiger King Too Hot to Handle， 仲有啲咩啊？我觉得算是写出了这个世代情侣之间的一种习惯的，就是分享大家的 playlist。 乐队 Special 这首歌就是讲两人的片段，记录过两人的生活节奏。 我会化作细沙，你碰上那个他，我去到最大家。 作曲编歌都有 Special， 加上赖颖彤填词有 Oscar， 监制赖颖彤。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微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Special 我的片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九号火箭将会搭载载住两个美国太空人的龙飞船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但在原定的升空时间，即是美国东岸星期三下午4点33分前的不到17分钟，当局宣布因为天气恶劣要押后升空，下次升空窗口将会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今次任務假如成功，將會標誌美國恢復載人升空能力，擺脫依賴俄羅斯的載人太空船，同時亦可以給美國太空總署未來專注探索月球和火星的計劃。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的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仍然有驟雨，下周初天氣炎熱。現在氣温27度，相對濕度 92%。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第一集有佢啊！ 这个时间系哇，好吃力啊！我嗰个人咧，即系除咗怕俾人影响咧，我都好怕俾人屈嘅。究竟系点样去挨咧？我觉得。做翻自己咯， 做咩阿田咁深情嘅？佢唔系净系识笑嘅啫咩？ 想知桂花田有啲乜嘢深情否白？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Sister， 我有罪啊！ 我都有。 吓？ 哦，冇。我问你有咩罪啫？ 我最近不停食嘢。但是我健身教练打嚟嗌我去做 gym， 我仲呃佢我唔得闲添。 咁欠动力，咁你有冇睇过电视咩健身节目咁啊？ 有啊，个女主持咧靓啊靓啦，但系讲到做运动佢得唔得噶？ 讲咩啊你？ 咦，你唔系 sister 咩？ 我系庄端儿，系师兄啊，做运动都咪几得啊！ 咁你喺度搞咩呢？ 准备做节目咯，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有我庄端仪同埋凌子维师兄祠堂，静静地听又得，一路做运动一路听又得啫。 早晨， 珍惜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 你好嘛，小伯。 你好啊，彭爷。 希望大家都好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时间嚟到咧七点搭一个啲啦，去到啊零八分啦吓、啊。好，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咧，就有阿小伯白元浩，同埋有我彭仔程振彭响树嘅。今日星期四，日子方面咧就系5月28号系嘛？ 系啊。 农历咧四月初六啊，闰四月初六，咁啊睇下先呢一、這个嘅日子咧，诶啊，如果我哋中国传统咧就诶、认为今日都适宜咧系定盟啦， 哦， 诶、会友啦，即系会亲友啦，啊，咁啊忌开市同安葬， 嗯， 啊，咁啊大家可以参详一下嘅， 有个朋友出嚟玩都得啦，即系今日。 几一个人啊？都系八个人， 八个人， 八个人 啦，八个人都 OK 噶啦。 系啦，我两台麻雀噶啦吓。 系啦， 咁啊，都系知道啦吓。虽然好多日常生活都好似已经翻去正常咁样，好似咋吓，未系全部噶。咁所以大家都系要记住，我哋仲系有一啲嘅什么限嘅令 咧，系啊系啊， 限令咧。 而家咧，即系虽然 存在， 话就话即系好多嘢都叫做开始宽松咗啦，系、咪？即系卡拉 OK 又话可以即系去唱翻啊咁样。我睇咗一啲咧都几得意，就系、外国有啲日本咧，佢话到啲游乐场嚟紧嗱，头先听新闻都话美国可能有机会开翻啲主题乐园啦， 有一啲嘅赌场 系啦， 会准备恢复 啦，主题乐园又话随时。即係都 ready 7月11号啦咁樣、其實日本咧喺遊樂場咧，佢哋都有啲新嘅例喎，都幾得意嘅。嗱，佢哋話啊嚟緊會開啦。咁如果玩過山車，啱你喎，玩過山車嘅朋友要注意啦， 唔准嗌啊！ 係啊。因为惊嗌嘅时候啲飞沫咧会好似 咁我宁愿佢不如停咗佢唔好玩住啦， 系嘛？ 唔嗌唔得， 唔准嗌啊！系啊，同埋又有嗰啲例如入去， 可唔可以戴住口罩嗌啊？ 啊，佢冇讲到可唔可以戴住口罩嗌，但系佢会要求大家就唔好嗌。 有几样嘢咧，你玩机动游戏嘅时候咧，而唔容许做咧，尤其是系过山车咧，我真系宁愿唔坐啊！ 就系冇得嗌 一。唔准嗌呢件事，我系靠嗌出嚟发泄嗰个惊恐噶嘛，同埋将啲负能量嗌晒出嚟，咁玩完嗰剂过山车就爽啦，系咪？第二样唔准做，如果玩过山车话唔准举高手，俯冲嘅时候唔准举高手玩大胆咧，咁我真系冇晒瘾啊！ 举高手咧又真系好过瘾噶， 梗系啦， 冲落去嗰下咧，只手 夹夹 夹咁样， 举高斗大胆咯， 系咯， 同啲鬼仔一样啊！ 哇，呢、這个真系佢而家就话唔准嗌咯，咁啊睇下啲人会唔会觉得大打折扣咯？ 咁我对手嚟做咩咧？ 对手都可以揈上去嘅， 唔系就我嚟揞住隔篱嗰人个口，唔你因为自己 即系隔篱嗰个人只手又揞翻你个口。 咁當然大家識同埋洗咗一隻手啊嚇， 係啊， 消過毒啊嚇， 揞完之後 多嘢講啊，唔係一做一個動作一講第二樣嘢，即刻隔離個係啊，你揞住其實你乾唔乾淨啊，衛唔衛生啊， 係啦、 啊， 你衛唔衛生啊， 幾多嘢講啊嚇，我哋呢啲都係喺度發噏噏風啫，使乜咁認真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要认真听咧，就听下我哋咧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嘅交通 交通小姐， 交通小妹， 交通小说， 交通小说， 就是 Sammy， 她说的交通消息就真的要听了。 是啊，大家听实了。就是丽景山路有这个水管紧急维修，现时丽景山路近住马加烈医院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可能繁忙时间车多少少，大家留意啦。在港岛方面，中环的龙汇道仍然都是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的，由而家开始啦，至到9月30号啊，个时间都比较长嘅。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咧，以及演艺道咧，全线需要封闭。咁啊，龙汇道去翻天美道方向咧，近住中信大厦嘅的士站就会封闭啦。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啊，隧道方面都 OK 啊，不过咧，头先翻嚟都觉得有啲微微雨啊，大家都系有啲记得小心驾驶啦。 因为惊个地下会比较跣。 是啊， 好啦，我啊顺便咧，都系望下阿 Sammy 咧嗰啲 个手字啊， 系啊，睇下佢嗰个嘅字系点样写嘅咧。 我冇乜字、啊， 我就见到系啊，佢冇乜手写嘅字。 但系咧，其实 咧，广告入边， 我关于 Didi 嗰手字咧、啊，其实我都有个特别嘅經歷嘅喎， 你係破解到嘅啦。 有嘅， 即係你而家識得睇。 上次喺個網上面見到阿 Didi 嗰手字咧，其實咧 已經係寫得公正咗。 你會見到佢家事嗰度天橋咧，佢好中意咧就咁畫一個拱形，跟住就係講天橋。 原來佢係象形文字。 之後我哋報得呢個地方多，通常佢就咁樣加橋，咁其實我哋都會估到嘅。 咁有啲茶餐廳感覺咯喎。 請問佢嘅家係咪就咁符號加？加减乘除个加咧？ 咁啊唔系嘅，真系潦草啲嘢加。 但系咧最好笑 咧，咁又唔明咯？点解系唔用嗰个符号个加，又要咁辛苦写个加字咧？ 都唔系噶，佢嗰个加咧已经简化到接近嗰个加减嘅加。但系其实有一个比较瘀嘅经历，但系都几好笑嘅，就系、是、以前仲有一个爆料热线咧。 系。 咁咧当时候咧就比较追求想报到听众嗰、那个系啦，咁嗰个料咧咁。阿 Didi 会递张纸入嚟嘅，咁咧、 啊、 当时候我就仲要好淡定咁样，根据嗰个格式就 然之后一望 最新嘅消息啦，收到呢、這个之后我、 同事最新消息系咁嘅， 睇唔到 Didi 手指， 一个字都睇唔到啊， 真系睇唔到，跟住我就唯有喺个咪后好冷，即系咪前好冷静，但系咧咪后系咁样系咁指住我， 动唔到， 但系就咁样多谢听众啦，提供呢一个嘅。公主道去呢、這、一个， 唔系而家系假噶，唔系真 的。跟住系啦，假嘅，但系咧当时系咁样啦。之后读完之后咧，之后Didi 就即刻加翻少少清楚啲。之后当时候就 OK， 读完成句一句完整咧，就知道 即系最后都读到啊， 读到，跟住就再讲多次。但系嗰时真系好惊险。 最后写翻正佳嘅 Didi， 但系我哋完咗之后咧，系一齐喺个直播室系咁笑，我好惊啊！ 直播就系咁噶啦吓，有阵时咧就会有一啲咁样虾碌啦，又会有一啲咁嘅突发嘅事情咧。 但系后屘都顺利完成嘅。 咁啊好啦，咁啊练得一手究竟系好定系唔好嘅字咧？有阵时就算系写得唔好咧，最紧要咧，人哋睇得明。咁睇得明啦，你理得我寫得好唔好咧？係 係啊， 係啦， 同埋已經隔得耐咗都估到噶啦，即係嗰啲天橋啊、隧道嗰啲上車落車。 呢啲其實文字啦同説話都係溝通嘅一個方式啦嚇。咁、最緊要大家好好利用一啲嘅溝通嘅工具去進行你認為應該要同人哋嘅溝通。嗰、那個工具反而重唔重要咧？都重要，但係咪一定係要完美咧？都未必一定啊。最紧要就系、是你有心咧同人去沟通咯。 好彩平时同 Didi 有默契啫。 好，咁你啊继续翻去你嘅柴房度工作啦 吓。 唔该晒 Sammy， 好啦，可以跪安啊。 我哋有阿 O 喺电话旁边。 早晨啊 O。 早晨，朋友，早晨，小伯，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喂，出边系咪落紧微雨啊？ 系啊，已经落出雨啦。咁啊，依家都见到广播道啲朋友仔都开始担翻把遮。咁啊，头先 Sammy 都有讲话，佢翻嚟嘅时候就毛毛雨啦。咁啊，依家都要担遮啦。咁啊，所以咧，希望即系如果依家咧未出门口嘅你咧，都要准备雨具啦。今日咧嘅天气应该都系麻麻地啊。依家望向香港岛嗰边咧，都系乌云密布啊，开始咁啊。 成個天空都係灰蒙蒙白曬曬咁樣，應該就算唔落雨咧，今日陰天嘅機率咧都相當之高咁樣。咁啊，氣温方面咧就一滴風都冇啊嚇，咁啊又係嗰啲落雨偶雨 feel 咁樣啦。咁啊真係天氣就平時都會想作寬容話，喂有啲陽光啊，都幾好嘅咁樣。今日就真係講唔出好呢一個字啦，真係啊， 不過咁啊。我哋成日咧都慣咗咧，哎呀冇陽光啊，咁天氣又真係唔係幾好啊，影響心情啊咁樣。但係我哋又唔成日唔記得咗咧，諗另一樣嘢就係、是，總會有人覺得天陰落雨係正噶、 啊。 係 啊，因為 嚟講係天陰落雨咧，先至係好天氣都未頂噶嘛。 係啊，可能有啲朋友係咁啊嚇，咁啊慳翻啲防曬啊，嗰啲防曬都貴㗎，三百蚊有陣時女嗰啲防曬， 一冇太陽。遮住咧，即系叫有雲啊，遮住個太陽咧，又唔怕咁熱咧。對於有總有人咧會覺得咁樣先至係正嘅天氣啊。 咁啊，希望大家都調節自己嘅心情啦，好今一日啦。咁啊，有陣時係咁噶啦，氹氹唔係氹人哋，氹下 氹自己啦。 自己啊， 哇！咁先過得一世噶嘛，係嘛？ 係啊，啱。好， 咁啊，唔该晒啊，欧，咁啊呢个时候请阿小白讲下今日详尽嘅天气预测啦。 好啊，详尽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啊有雷暴，所以话真系要拎翻把遮啊吓。今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1度，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啊，欧出边就话冇乜风啦，唔知呢个风系几时吹到过嚟啦。展望啊，未来几日咧仍然都系有骤雨，下周初天气炎热嘅。咁啊呢排咧都系发觉啲天气咧。除了是一时是阴天一时是太阳之外，我觉得最辛苦是什么，是那个局、啊。即是那种翳局呢，是啊，令到你觉得人湿度高呢，个翳局令到人即是觉得呢个氧气好像特别少咁样咯。是呢啲感觉 的衰衰地。如果呢啲感觉呢会喺小白呢咁深切嘅体会呢、会唔会系你都呢一两天都有喺户外嗰度走动过。 我而家尽量 keep 住日日点都喐一喐㗎啦。 是 是啊，寻日呢其实都攰返到屋企。但是呢见到个仔佢想踩单车。咁佢想踩单车啦，咁我就啊好啦，咁爸爸跑步陪你踩单车，不过你唔好踩咁快喎、啊。啊，寻日孝感动天、啊，佢平时一支箭噶嘛，佢寻日咧系跟住我后边 慢踩啊， 慢踩、啊，哇， 佢踩几多个碌噶？ 佢踩两个碌咯， 哇，踩两个碌佢慢踩， 踩 其实慢踩 慢踩 好难， 所以我就一直就担心啦。 佢有冇停低要停低啊？ 佢冇，因为我唔敢停啊嘛。咁但系佢都系真系慢嘅。 哇，咁你其实都应该跑得唔慢、啊。小白， 我真系慢嘅，寻日 你又因为如果识踩单车嘅人都知啦， 系啊， 踩得快先可以平衡到，你踩得慢好难平衡。 系啊，所以你话譬如李慧思嗰啲咧，仲劲嗰啲叫定车， 系啊系啊，有 定车定咗喺度。 如果你俾我踩快一轮。然之後跟住咧，叫我定車咧，我都仲可以。 哦，你得我唔得哦。 我得啊。 我慢頂籠都係慢踩咋。 我放雙手嘅啫。 係咩？ 不過呢啲係兒時嘅時候。 呢、 這 個我 大膽得滯。 係啊。 嚇唔敢啊你？ 唔敢啊！我點都要一隻手咯。 不過呢啲都係唔鼓勵，唔好咁中意玩呢啲大膽嘢啦嚇。 安全第一啦嚇！而家室外氣温係27度啊，相對濕度91%。 一齊翻學啦喂！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啊，今个星期咧，即系遍布住各个报纸嘅头版啊、副刊咧，全部都好多法律嘅议题、 啊。啊，真系一枝独秀吓、啊，跑赢大市嘅咧，就梗系国安法香港版啦、啊。咁啊，亦都咧，另外仲有即系司法部咧，就话啊，有法官咧就被调动啦，唔好审某啲案咁嘅样啊。咁啊，就住国安法咧，当然呢、這个就前所未有噶啦吓。咁啊，国家咁啊作出咁啊宣布吓。咁啊，自不然唔同颜色嗰啲派别咧，就有唔同嘅反应啦吓。咁、我见到有啲颜色即系嗰啲红啊蓝嗰啲咧，就应声支持啊。咁另外黄色嗰啲咧就大表反对啦，咁嘅样。咁好啦，咁啊各自咧就引经据典啦吓。咁啊亦都见到啲组织机构咧，就譬如律政司司长嗰边咧，就出嚟就话咧，咁样立法法咧系有法律基础。咁但系大律师公会啊，当然系嗰啲主席啊、执委嗰啲咧，就话咧呢个咧系非法嘅咁嘅样。 咁當然啦，引經據典咧，第幾條啊，括弧幾嗰啲咧，就哇嗰啲咁深嘅嘢我就唔識噶啦。我哋可以睇翻咧，就係、是、其實冇一邊咧，啊當然一邊就唔使講啦，即使係反對嗰邊咧，都冇話到咧係立呢個國安法本身係唔啱嘅。咁當然我哋見到咧，唔同嘅國家咧都有佢哋各自自己咧國家安全嘅法律嘅， 係一定啦， 係咯，咁啊國泰民安係嘛， 嗯， 咁受到質疑嘅咧，就反為就係話，咦點樣立法，點樣執行，以及咧會唔會咧嗰個涵蓋嘅範圍好闊啊，唔清晰啊咁嘅樣啊，咁仲有咧就因為細節未有噶嘛， 係 啊 真係唔好明呢個細節未有咧，就咁多人已經表示支持嘅， 淨係得個名，但係大家已經有咁多嘅反應啦。 系咯，仲咁及时啊，即时添，即系谂一谂话，以前咧立法会里边佢哋通过啲法例嗰阵时表决，喂有冇睇清楚？唔怪有时候啲条文咧睇到真系拗头啊，真系，唉咁样啊，唔好理啦吓。咁、啊、但系咧就如果你讲得到咧，就话啊内容即系仲未有嗰啲咧，即系啊特首话唔知分几多部啊嘛，系咪？啊咁出到埋嚟咧，我会比较关心就话啊，真系好似啲人讲咁啦。边个去执行呢？咁， 嗯， 平时以往咧就好多时呢类嘅涉及公安嘅法律就当然系、 警察啦， 揾警察部去做啦。咁而家究竟系唔喺香港设立一个国家嘅里边嘅机构定部门呢？设立咗系咪又授权佢哋去执法呢？定系佢哋只系俾意见，咁咧就警队去执法呢？咁，好啦，执法都系搜证同埋拉人啦。 系啊。 咁之後點呢？之後咪又送翻上香港嘅法院呢？咁定係坐高鐵翻去審呢？咁 哇， 呢、這個大家都未知嘅咁嚇。咁、啊送翻去審就唔使一條逃犯條例啦，唔係逃犯啊，直頭係嚇。嗱咁咧就仲有咧就係、是，即使喺香港審咧，香港嗰個舉證即係控方咧個責任。标准是高的嘛，以前叫做毫无合理疑点啦，咁而家有啲人就话叫要 sure 要肯定啦，咁样啦，咁即系话要攞好多证据出嚟嘅，相对地咧，被告又唔需要咧系自己去自辩，提出证据证明自己冇罪噶嘛，咁但系呢只香港版究竟系用翻国内嗰啲啊，有啲人简单叫灵往无踪啊，即系未必正确嘅咁叫法啦。咁定系话诶，零中无往，即系咁样样都合理疑点，即系归于被告咧咁样。啊，啲细节咧就要将来睇啦。 系， 不过啲人成日都话啲咩啲魔鬼细节啊，有冇噶咧？希望有啲天使细节出嚟。 一日未公布，一日都冇人知啦。 系啊，咁啊等下啦，咁啊。咁另外咧就系、是、首席法官啊，麦道立咧就系、是、做咗个声明。咁就话之前我哋提及过嘅国官咧，咁有一次喺判刑里边讲嗰啲说话啦，咁就觉得有啲唔系好妥当，于是咧就话啊，暂时咧就唔使阿国官咧处理嗰啲修例事件引致嘅案件挂啲政治性嘅东西啦咁样啊。嗱，咁法律学者啊张达明咧就有个说法咧就话咧啊呢样嘢咧系好不寻常啊，咁就好少见啦，意思即系。咁啊，呢點係好同意嘅，因為始終係司法獨立啊嘛。咁啊，即使法官咧有唔同嘅層次咧，畢竟咧係每一級別嘅法院嗰、那個法官本身咧獨立去處理件案件，佢唔可以走去打個電話問下喺呢宗案件想點判咧，唔得噶嘛。得佢一個腦袋去決定嘅啫。咁所以過往嚟講咧，除非有個某個個別法官嘅表現啊行為咧係好特殊、好極。到以上咧，否则都唔觉咧有啲咁嘅情形咧出现啊。咁当然咧，过往有冇发生过咧？咁样凭记忆吓、啊，年纪大都仲记得，又够胆讲出口咧，有一两件嘅。咁、就试过咧，系有一个中级法院里边咧，有个纽西兰籍嘅法官啊。咁咁啱佢系审紧一个咧纽西兰籍嘅被告嘅时候咧，佢就系、是。夜晚时分呢喺、个宿舍，因为佢哋住得好近嘅、就同一个律政处嘅高官呢都係洋人呢就提及。佢就喺、个法院里面呢、那个中级法院嘅首席法官呢以及另外一位嘅、女法官呢都係纽西兰籍嘅呢就同佢讲啊要佢呢係将呢个 啊，纽西兰籍的被告定罪。咁啊，知事体大啊嘛，非同小可。咁啊，搞到嗰、那个律政署嘅洋人高官咧，马上将事情向上禀报啦。件事咧报下报下咧，就个个都唔敢吓乱咁处理。就上到咧就呢、這个啊反中乱港头号人物，当时嘅啊港督咧彭定康嗰处。咁啊，点处理咧呢、這个司法危机？后来咧发生嘅事咧就是、哦呢位。主审的纽西兰籍法官呢就说、啊、表示呢原来自己呢精神有些问题、啊 嗯、 跟着呢就是、啊、辞官了没做了、啊、完了件事、 嗯、 所以这些都是偶一为之的、 啊 另一宗事件呢就邓翻云呢就是华人啦这样、啊、有位华人的这次轮到女法官 了、 当时呢就是一个首席裁判官咁呢度讲少少背景呢就好多时啲警察呢拉咗啲人返嚟呢就拉上法庭啊 ,48 小时㗎嘛。咁好多时譬如嗰啲贩毒案啦或者係啲藏毒案啦、啊、因为拉咗啲被告返嚟呢咁佢哋仲要个程序呢去验下拉返嚟啲嘢係咪真係危险药物嚟㗎嘛。咁要去验毒啦攞政府化验师报告啦。佢人啊，打上法庭咁点处理咧？佢哋要求唔好答辩住咧，就要求件案押后咧。咁有时候反对担保，有时候俾个即系唔反对被告担保诸如此类咁。咁但系有一日嗰、那个首席啊女法官咧就话：，喂，咁你即系未得啦，未得啊，做乜打件案上嚟咧？咁啊，将一一咧嗰朝早嗰啲案件撤销咗。吓！搞到警察唔知点算好，梗系向律政署求助啦。 系 咁、啊、律政署就唯有，因为翻去转头拗都冇用噶啦。啊，女法官一意孤行，唯有去高等法院度申述咯。咁咁啊，终于梗系就判啊，女法官咁做唔啱咁样。啊，要去将啲案件重新再谂翻落去处理。咁啊，之后咧就呢位女法官后来都冇做啦。 系、 啊、冇做之后咧，仲写咗本。中文书籍讲、述这个法律呢、啊、要怎样正直的、啊 嗯 啊、有机会了有兴趣了不是还找不找得到这本书看看、理解一下法官的内心世界、 可能都有很多东西想的、 哎、很多东西不敢乱说是说那么多好了、 好啦今早就讲住这么多先再一次麻烦大祖咪下个星期希望见到你真人啦 好麻烦芭比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提交报告，指香港不再在中国下享有高度自治，不再保证香港享有回归前的特殊待遇。蓬佩奥说，全国人大打算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这项灾难性的决定只是一系列破坏香港的自治和自由以及在中英联合声明下对港人所承诺的最新行动。他认为没有一个理性的人确信香港仍然在中国下维持高度自治。蓬佩奥又和英国外相南通文通电话美国国务院说两个人同意国际社会必须支持港人以及回应北京对香港自治权的持续侵蚀。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说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对于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错误行径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裁定案件符合美国和加拿大的双重犯罪标准认为指控的关键是欺诈即使加拿大未有制裁伊朗亦都不能够阻止有人因为涉及欺诈而被起诉引渡聆讯将会继续 下阶段聆讯预料在下个月进行，预计控辩双方将会争议，包括加拿大当局在拘捕过程中有没有侵犯孟晚舟的权利。华为对裁决表示失望，强调一直相信孟晚舟是清白，希望加拿大的司法体系最终还孟晚舟清白。中国驻加大使馆发表声明，对裁决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加拿大提出严正教涉。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死于新型肺炎的人数突破10万，超过169万人受到感染。在疫情下，多个州份陆续重启经济。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认为，各州应该谨慎行事，又认为民众应该继续戴口罩，保障自己和家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丽景山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咧，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重复一次咧，就系丽景山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咧一段都系慢车。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长跑运动员谢俊彦，今年19岁，而家喺佛瑞南书院读紧中六。我练咗长跑5年，喺2017年至2019年期间，学界1000米、5000米同埋越野赛冠军，而且喺2017年入选香港队代表香港出战唔同嘅比赛，而家拥有4个香港青年纪录同埋一个学界纪录。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阿田，你跌咗条带啊！ 咩带啊，敬文？ 成条喺地下啦！哎呀，快啲执翻佢啦，该会。 咦，两位姐姐，呢条 Y 型帽带系咪你哋跌噶？ 哦，嗰条带啊，我特登唔戴，舒服啲啊嘛。 唔可以噶，安全帽如果冇咗 Y 型帽带，可能会移位同埋会松脱，冇咗保护作用噶。 你讲咩啊？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职安》短剧讲噶。 安全帽配件多，原装配备至稳妥。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嚟到朝早7:37嘅时间啦，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有冇连续挨夜挨两晚啊睇啊德甲咧？咁啊，琴日依然有德甲睇嘅，咁啊 ，RB 莱比锡啦，咁啊，自己主场又唔争气，赢唔到波，赢到波咪可以咧啊，进一步上到第二位啦， 趁多蒙特失分啊嘛， 系啊，真系失分，失晒三分啊嘛，因为多蒙特咁啊， 不过德甲都已经。大局已定， 系啊，咁啊一阵先讲啲大局， 争老二啊，而家 啱啊，你真系你真系 看破红尘啊， 讲得好啱啊吓，咁啊先讲下琴日嘅战报啦 ，RB 莱比锡咧主场2-2啊就打和咗呢个哈法柏林啊吓，咁啊至于咧其他呢个杜塞尔多夫咧2-1咧就爆冷啊赢咗咧呢个小奥克04啦，荷芬咸咧都系赢嘅3-1啦咁样，哇琴日咧德甲方面咧都系大手交易睇到，咁啊唔知。咪閉門作賽咧，啲球員啊，反而專心咁樣去踢波咧、 嗯， 旁邊咧冇啲女球迷啊，吸引佢哋嘅眼睛啊，唔會射波咧射斜咗，目標得一個就係龍門啊嚇，咁樣嚇啊呢、這個可能都有關事啊。你係 咩？ 有陣時候我都喺度諗，你閉門作賽，其實冇乜氣氛啦， 當練波咯，其實 係啦，冇乜球迷啦，或者大家個感覺咧就唔夠熱情噶嘛，係咪先？即係冇乜歡呼啊，或者冇乜噓聲啦，冇乜主場效應啦，咁對主隊嚟。讲咧，冇乜太着数嘅，其实咁、但系咧，估唔到啲球员们咧又好想踢嘅、哦，如果唔系就唔会有咁多入球啦，系咪先？咁、如果你一定要谂一样嘢，当你个中场同埋前锋线咧唔想踢波咧，根本就入唔到波嘅，系咪先？ 系啊， 咁、当然你亦都要留意一样嘢，喂，点解咁多入球嘅？咁可能啲后卫同埋啲龙门唔系好想踢，咁啊有机会令到个入球数字咧就会增加，呢个纯粹逻辑推演啦，咁样咁啊，大家。有机会可以睇下啦，咁啊，足球呢样嘢咧，继续有得睇嘅，咁啊，听日啦，礼拜五咧就K League咧就会啊继续开波啦。嗱，头先咧小白咧就话，德甲方面咧。大局已定啦，絕對係嘅。咁、拜仁咧，依家已經甩開咗七分啦，咁樣 隨時八連勝啊！你諗下，哇，連咗八年啊！ 係啊，咁啊個機會都幾大。 你諗下個聯賽悶咗幾多？ 係啊，咁冇辦法啦。好多聯賽都係一枝獨秀嘅，其實 即係譬如西甲方面就主要都係嗰兩隊啦，皇馬同巴塞啦。咁啊，如果你話德甲方面啊，變咗拜仁啦。所以點解有陣時英超啲人會覺得好睇咧？唔係話淨係乜嘢，係因為佢嗰個較勁強。 雖然今年都 雖然今年就好特別啦，今年係啦， 咁但係其他都有啲牙較戰啦。咁你話意甲方面都有 AC 米蘭同呢個拿波里啊，以至祖記爭下咁樣。 國際米蘭啊， 係啦，咁樣有得睇下啦。喂，講開咧 AC 米蘭咧，要講翻呢一個消息啊。嗱，最新嘅消息咧就係佢哋嘅球星啦，伊巴謙莫域咧就冇咁傷啦。冇咁伤，即系琴日咧，咪话哇都哇伤得好离谱下嘅咁样啊，好惊会唔会因此而咧收 lift 噶，冇得再睇伊巴上场踢波噶，咁啊唔系啦，咁啊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话佢哋公布咗啦，伊巴谦莫域咧就唔系之前讲嗰个阿基里斯腱啊嗰度咧受伤，而系咧呢个小腿嘅。比目鱼肌肉受伤、 比目鱼啊， 系啦，即刻争好远，系呢、這个少啲听。 比目鱼啊， 同埋你比目鱼 咁唔知道我身上面有冇银雪鱼肌肉咧、 我都唔知道啊。 系比目鱼。 我净系知道身体上面关于鱼嘅嘢咧，得两样嘅啫。咁啊，第一咧就系比目鱼。第二咧就係人魚線，係、啦，人魚線我都冇啊，唔使驚啊，人魚線亦都唔會受傷。 比目魚我都要揾喺邊？ 係比目魚要揾啊，食嘅比目魚啊容易啲揾，身體上嘅小腿比目魚肌肉究竟喺邊度咧？轉個頭我哋上網一齊 又長知識 check check 咁樣，咁啊即係。好好彩啦，就冇傷及到呢個跟腱嘅，預料咧只需要休息幾個禮拜咧，就可以啊隨住意甲重開咧，就可以復出上陣咁樣。都係嗰句啦，琴日都講啦，伊巴咧就唔係普通人嚟嘅，佢係獅子嚟嘅咁樣嚇。咁、獅子可能咧，即係軍醫話要唞幾個禮拜，佢可能咧唞個零禮拜。 冇事咯，完全康复啦。你睇下，仲 ban 一脚俾你睇下添啊！ 我揾咗比目鱼肌喺边？ 喺边啊？喺边啊？ 就系、是、我哋只小腿嗰度咪有上五寸、下五寸位嘅， 系 前边上五寸、下五寸嘅位嘅后边嗰个位。 哦， 系啦，即系 脚骨啷个位嘅中间。 系啦系啦，即系膝头哥对落咁样，但系就喺后边咯，就唔系前边嘅。 哦， 嗰、那个就比目鱼肌， 系可能拉伤啫咁样，应该冇人够胆踢阿伊巴谦莫域呢个位嘅。佢自己射波拉伤啦，佢计都系咁。 同埋报道都话系佢自己训练嘅时候， 系啦， 点估到啊？系咪？万人 咁有经验嘅球员， 咪咯， 自己拉伤自己，同埋佢哋随年渐长咧，其实啊，每个运动员都系啦。你后生嘅时候可以真系做少啲热身嘅，因为你后生啊嘛。 系啊。 咁但系你随年渐长咧，热身嘅时间咧就要多啲。譬如我哋依家打篮球啦，即系如果你即系有机会。开翻个篮球场先啦，首先都系嗰句，你开翻个篮球场，开翻个足球场咧，我哋如果要做热身啊、拉筋咧，起码拉五分钟嘅真系、 哦。 如果唔系好够胆落场，因为你个身体嘅肌肉咧适应唔到个强度咧、 嗯， 一嚟就嚟咧，咁 啊 领嘢咯。 系 通常都系。 其中有一个咧已经退役嘅足球员啦，佢几值得我哋去即系参考佢嘅方法，就 是、 阿杰斯啊， 系系 佢好努力咧去到玩呢一个瑜伽嘅、 哦， 所以佢个受伤机率咧。是好低嘅， 系啊，可能都有关系。 系啊， 我自己觉得 又远又硬到高嘛，系咪先？ 系咁，同埋经常锻炼啦，即系 keep 住一个好嘅体魄都紧要吓。咁啊，转个角度讲埋西甲方面啦，西甲方面咧，各个球会咧都积极复操啦。咁啊，巴塞隆拿咧最近嘅一堂课咧就有啊一个后生仔喺度穿插。咁啊，媒体喺度话，哇，边个后生仔系咪签咗新人？喂，原来系美斯。喂，原来咧美斯咧抗疫嘅期间咧留喺屋企啦。 嗯， 个样后生咗，佢白净咗，因为少接触太阳咧，佢白净咁样咧，咁啊令到媒体觉得，喂，做咩有个细细粒嘅后生仔喺度踢波咁叻嘅？咁原来先发现嗰、那个就系美斯咯。咁你知啦，几个月冇见，头发都会长咗啦。 同埋咧，即系我有去过外国嗰啲俱乐部咧，即系啲球会俱乐部咧，睇嗰啲球员练波咧，啲传媒嗰啲位喺边咧，其实咧系好远嘅。即系虽然系个球场，但系咧我哋就要。都幾遠咧，就可能要攞個望遠鏡仔咁先望。哦，邊個嚟嘅咧喺度影？因為我哋唔入得草地嘅。 係啦，係啦， 係啦，咁啊都係靠離遠望咁樣咯。 係啊，咁啊，終於望到呢一位係美斯咁樣，睇到佢一個後生仔嘅造型啦。咁啊，美斯咧都面對媒體嘅採訪咧，佢都有講，佢話咧希望咧今季咧有機會啊實現咧職業生涯咧入1000球嘅目標，因為咧。佢而家目前咧喺球会同埋国家队咧，一共咧就入咗咧986球，咁即系言之咧，仲争14个波咧就可以达到呢个世纪嘅里程碑 啦。都结紧股啦， 系啦，咁啊有机会，即系如果第时巴塞啲球赛你睇下阿美斯一上脚，可能以往咧就会谂交波嘅， 系 依家就会谂入波啦。 咁啊好人啊，一个球员最紧要有目标同有雄心， 系啦系啦， 即系佢想破呢个1000球嘅纪录咧，咁佢就会去。更加想办法怎样去入波。 不过你有张良计，我有个长梯，我就知道你这个球王美斯想在今季入多14球。我一见到你上脚，不要说我找个后卫来勾你啦即是我还不找两个后卫高高大大那些这样即刻挡住你咩？等你射都冇，那个射程范围冇入到禁区咁入， 焗住你交波 系啦，或者我焗你远射咯。 系啦， 咁远射嘅难度当然高咗啦。咁唔系话美斯唔够劲，但系大家都知道啦，按呢个概率嘅啫。咁你试下半场射波容易啲，定还是禁区入边射波？ 唔系咯， 梗系禁区入边啦。 唔系个龙门都行出嚟噶嘛。 系啦，所以咧就呢一、這个都系嚟紧。西甲方面一个新的焦点来的、啊、球王即是球王轻松讲一句说话呢就可以令到呢球评家啦或者我们做媒体的呢有很多的分析啦又可以讲到很多的说话其实他只是很简单地说我今年呢今季的职业生涯呢好想入到1000球我现在入了986球争14球了希望今季可以做得到啦跟着呢嗰啲媒體啊，嗰啲足球評述員啊，就有好多唔同嘅推演啊，講話啊，佢會咁嘅，個戰略會咁嘅，西跟住咧，巴塞個進攻重心咧，可能就會咧轉向咗美斯嗰度噶啦。 哦，同埋咧，你頭先咪話美斯都嗰個造型轉咗嘅， 係 即係佢啊將之前嗰啲好大扎嗰啲須咧剃曬啦， 係、啊、 髮型又換咗啦、 嗯。 其實佢呢個造型咧，好似係佢15年嘅時間咧，巴塞正在即係喺哥迪奧拿底下、非常之強勁強悍嘅一隊巴塞嘅時候。 嗰、那個造型嚟嘅， 係啊， 即係都有少少寓意，就希望自己可以盡快達到1000球， 係重拾第二個人生嘅足球高峰啊！ 好嘢，好嘢， 咁啊，球迷們嘅福氣嚟嘅，呢、這個絕對係，咁啊，繼續睇住西甲啦， 係啦，咁另外英超方面咧都有啲新嘅進展喎，嗱，咁啊嚟緊啊可能即係會復賽啦，咁啊但係咧而家英超亦都發聲明就話到啦，咁啊象徵住英超復賽球季咧就嗱而家踏出咗重要嘅一步啦，我哋好快脆咧就可以啊集訓啦各樣嘢，但集訓之餘咧啊而家仲叫做開多少少綠燈喎，係咩咧？就係話到除咗係保障住自己個人嘅健康狀況，保持距離之外咧， 係， 但係亦都容許咧開始容許啲球員咧有啲埋身嘅叫做攔截啊，練習啊，你知啦，之前你諗下，我話要練習啫。你又仲叫我保持距離， 係係 點練咧？ 就係令傳波同埋射波咯， 下下可以練冇冇錯啦，就係玩呢個馬騮搶波， 係啊， 即係啲球員都最中意玩馬騮搶波嘅，咁但係而家可以埋身少少啦，咁可以睇下練到嘅嘢會唔會多啲啦。好啦，另外日本方面啦，咁啊日本都閉門作賽啦，閉門作賽咧，今日缺乏嘅係咩咧？ 係。 梗係球迷嘅歡呼聲啦、 啊！咁點啊？又係用啲生意 fat 咁樣整出嚟，係咪仿效仿效德甲咁樣？ 佢哋都有生意 fat， 不過佢哋就揾啲在場嘅，唔係在場，即係唔喺在場嘅嗰啲嘅觀眾啊，嗰啲球迷咧喺屋企睇啊嘅時候都可以咧做啲生意 fat 係咩咧？啊，原來佢哋啲球會咧研發咗一個 app， 咁啊可以俾啲支持者咧傳送嗰啲打氣啊同埋柴台。嗰啲信息咧去到呢個球場嗰度，好啦，咁你知啦，一收到信息嘅時候咧，就好似嗰啲電視台咧收到啲人嗰啲投票之後咧，就會做翻啲反應嘅，譬如你入波啊，突然之間收到咧好多人嘅一個打氣嘅一個 message， 耶咁樣， 係啦，跟住佢咧就會按照住嗰個嘅收到嘅 message 嘅數量咧去到評分，跟住咧就決定佢用邊隻生意 fat， 哦， 係啦，有啲可能勁啲嗰啲就最大聲嘅 歡呼聲啊，鼓聲雷動啦，咁但係如果有啲柴台嘅聲音就哇好大嘅 柴台聲都有喎， 係嘛？ 係啊，都有嘅喎，咁啊兩邊都有㗎，咁啊無論柴台定還是係入波或者全隊打咧，咁啊棒球、足球都係㗎啦， 係， 咁啊佢哋都會做咗呢啲唔同嘅叫做歡呼聲，咁佢哋甚至話到呢一個嘅叫做方法咧，就算可以喺嚟緊嘅時候入場，都希望可以暫時用翻嘅，因為防止啲球迷入咗場之後咧。太過大聲喺度嗌，一大聲嗌又驚啲飛沫橫飛啊，係咪先？ 咁啊，線上線下都可以俾到啲鼓勵啊，啲球員啦、啊。 嘅作品嚟自呢一代嘅组合叫做 AKB48 啊，佢哋嘅失恋感谢。接住咧啊，呢家都出边系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咁啊，彭仔呢个时候咧，就同小白咧带埋大家，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就去到世界各地睇下啲奇闻先吓。啊，其中咧有一个咧咁样嘅状况，如果俾着你，你会点样咧？ 吓， 就系咧喺呢一个嘅山头，突然之间行下嘅时候，发现你身后面冇几远。有一隻咧大灰熊喎、 啊，哎呀， 咁你会点样呢？ 我曾经谂过呢个问题会唔会发生喺我身上边？ 谂下都好嘅， 系啦， 危 系啦， 咁你就要遇到呢个危，你点样去化险为夷？ 我以前咧成日都喺度谂点算咧，跟住我遇到个北海道人啦，咁北海道好多熊噶嘛，我就问佢啦，咁我应该点算咧？我系咪即刻跑上爬上棵树嗰度咧？ 定系点啊？ 唔系，佢话其实熊人识得爬上树，我唯一可以做嘅咧都唔系炸死。是有咁快走咁快， 有咁快走咁快。 系啊， 嗱呢一个就系、是、北海道朋友教小白啦。 冇错， 但系咧有一个实况就咁样嘅，你又可以参考一下。 好啊好啊。 话说咧，意大利有一个嘅小朋友，男仔嚟嘅，咁佢咧就同屋企人咧就去到咧东北部一个省份嗰度有一个山区，喺度野餐，点知咧就俾佢一个人嘅时间咧就遇到咧佢身后边冇几远咧。就有一隻巨大嘅黑熊， 哎呀，好鬼惊啊！呢啲真系 系啦，野熊啊，野生嘅吓，咁啊点算咧？啊，嗰、那个因为有人拍紧嘅嗰阵时，咁喺呢个时候咧，嗰、那个男仔咧，佢可以好镇定咁样，装作若无其事，慢慢咁样向前行，最后咧越行越远啦，离开嗰只大灰熊，屋企人咧一路影住都好惊啊！咁样就俾佢脱险咗 咯，唔系啊咁简单， 系啊，只系咧嗰个嘅男仔咧望一望身后边嗰只大灰熊，大灰熊又望一望佢，然之后咧佢继续滋滋悠悠咁，佢当其时个手仲有一袋唔知系零食啊定咩，就滋滋悠悠咁样，仲伸只手入去个袋度攞啲零食出嚟， 唔系啊嘛， 咁样慢慢行，即系直当佢冇到咁样，咁啊越行越远咧，之后咧就趁机咧就走啦，梗系系咪？咁就走得甩喎， 咁簡單嘅就原來， 哇，喺咁啊奇怪啦，係咪啊？因為好特別啦，有陣時咧，所以話即係我哋咧遇到有啲乜嘢危險嘅地方，或者咧遇到一啲咧好慌亂嘅情況， 千祈唔好騰先， 係都係要冷靜落嚟嘅，冷靜慢慢去處理，咁樣咧就總比咧你亂作一團咧，然之後咧唔知點樣喺度狂叫啊、 哦、 驚恐啊咁樣咧。就嚟得可能會更加安全、啊。 第一樣千祈唔好嘅就係嗌，嗌啊最唔好 嘅。嗱，咁啊唔希望大家遇上呢一啲咁樣嘅驚險嘅狀況啦。不過可以參考一下。喂，另外咧亦都快快講一個咧，係嚟自咧荷蘭。荷蘭咧一樣有呢個疫情嘅。 係啊。 咁啊，同學咧又唔使翻學啦。 嗯。 咁點咧？喂，荷蘭有一個嘅小學女教師咧，佢實在咧太掛念咧佢啲學生啦，佢咧本身又好叻咧，係做啲手工藝嘅。佢結果咧，佢為全班啊23個學生咧，每人做一個織咗一個嘅冷公仔啊！ 哇！ 用即係呢個編織咧，織咗咧有23個，就每一個咧代表咧佢一個學生嘅一啲卡通公仔。 哎呀，好得意啊！ 係啦，聽落好得意啊！ 係啊，係啊！ 你有冇谂过似嗰啲 似咩？ 嗰啲我唔记得咗我个英文名叫咩？ 唔系， 好似咧金揾支针咧吉落去嗰啲。 哦，嗰啲针头嗰啲啊。 嗰啲布娃娃。 哦，我知 啲 啊。 系啦，嗰邪术布娃娃。唔知道啲学生见到呢啲公仔嘅时候，不过佢好呢啲公仔咧，佢织得嚟咧系 colorful 嘅彩色嘅，就唔似嗰啲布娃娃咧 死而沉沉嘅。 系啦，咁啊应该唔会令人谂起嗰啲嘅邪嘢嘅吓。咁呢一个女教师呢、這个 Miss 啊，真系几叻。香港会唔会有一啲嘅 Miss 都会谂到咁样做咧？ 我相信系有嘅。 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咧，近排咧。我俾咗个名称佢， 系咩名啊？ 嗱，佢歌名叫《长身有猎》，稍后再讲。 沉默是闪动灵魂。 跟嘅屬於黃然嘅新嘅派台作品，叫做《長生有裂》。由於呢一個名咧，我係冠以佢一首係收樓驗樓歌。黃然最新嘅派台收樓驗樓歌，《長生有裂》啊，師傅。 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有民眾示威，不滿有警員早前在拘捕黑人疑犯的時候以膝頭壓住疑犯的頸部，疑犯最終死亡，示威演變成警民衝突。數以千計示威者在警局外聚集，部分人向警局和防暴警察掟磚頭和硬物，警方發射橡膠子彈以及催淚彈驅散。明尼阿波利斯市四名警员早前制服一名黑人疑犯之后，有警员用膝头压住疑犯颈部长达近八分钟。期间疑犯多次表示不能够呼吸和身体不适，但是未获理会，送院之后不治。明尼阿波利斯市长事后解雇四名涉事的警员，联邦调查局亦都已经介入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84，瑞士法郎0.969，加元1.376，人民币7.171，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677点，升25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16美元，卖出1,712.93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一带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李安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慢车，龙尾在百胜阁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 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请小心车门，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 乘客于车厢内请默默进食，直到到站为止，多谢合作。 是啊，世界上真的有架列车好鼓励你食嘢噶。电视节目《周游列车三》，今个站瑞士，带你乘坐美食小火车，叹住芝士火锅，欣赏瑞士靓到绝嘅风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哇，好吸引喎、啊，听立得。 思芬，做咩咁夜都留喺公司啊？ 冇，我想睇下 Kitty 同莫莉做节目啊。 有咩好睇咧？佢哋 由六月开始，逢礼拜二晚，佢哋都会着制服同 Nell Nell 做节目啊。 制服又话咁正。 系啊，听讲有校服莫莉同埋护士 Kitty 啊。 咁我都留低睇睇佢哋啦。 想听多啲，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嘅敏感时刻啦。 仲要密切留意二台嘅 Facebook 啊！ 即刻变得唔吸引咯。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是、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咁啊，听过一轮嘅宣传声带之后咧，翻翻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已经系八点啊，将近搭二个字噶啦吓，咁啊，咦，啱啱好啦，八点搭二啦，咁啊呢个时候亦都咧迎来有我哋另一位主持朱海婷。 早晨，彭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 ，Good morning。 早晨 啊，早啊， 系 Heidi 翻嚟又吸引翻啦个节目。 冇错，我正想咁讲，因为咧实在咧，唉，真系，唉，嗰啲咧叫我哋以前咧屋企咧啲長輩咧就會咁講啦，人哋讚你啲仔女啊咩嗰啲就，哎呀個乞兒仔係啫，真係誒唔生性啊！正話有宣傳聲帶有兩個乞兒女咧，話自己要制服又話。 但係你記唔記得琴日啊點唱個小妹妹啊，係熟讀曬記曬所有我哋嘅即係港台嘅宣傳聲帶㗎。 係啊，仲有啲節目嘅 jingle 都記得，好嘢好嘢。 係啊，啊咁啊。Heidi 有冇試過著制服咧？ 我有， 即係工作關係嗱。咁你演出可能有需要著護士啊、空姐啊啲咁嘅制服噶嘛？ 我講完好笑俾你聽，就係有一次唔係喺個電視城入邊著，係咧嗱，你知我哋做好多 annual dinner， 我哋都做 MC 啦。咁佢哋而家就眾多主題， 係咪啊？ 以前講幾年前咧，咁喺間酒店度做呢一個嘅主持啦。咁我又咧一早換曬衫喎，嗰次咧就係護士啊。咁咧，於是我喺間酒店度搭 lift 上去呢個 function room 嘅時候，喺個 lift 咧，我見到有啲遊客望住我咯。 覺得以為點解會有護士走嚟酒店，唔通有人出咗事？ 佢咩事咧？ 哦，我感覺嗰啲護士係靚啲嘅嗰啲衫。 你嗰件係 超護士啊？ 都係隻護士啦。咁但係佢都會望住咯。 佢 hold 住咗，都 食咗一個字 嘅，有啲笑嘅，有啲奇怪嘅目光咁樣。 都笑嘅。不過應該個 annual dinner 個主辦單位就唔係醫療噶啦，因為平時都著唔夠咩？你依啲咁嘅大時大節 annual dinner， 嗱，自此之後咧。就係會去到個酒店準備先換衫啦，即係大個女學識啦， 學得正乖咗啦嚇。喂，不過都真係啊，確係咧近我諗近呢十年八年咧，一啲大公司咧，佢哋咧係一到annual dinner 咧，都會諗啲主題。我記得咧都有朋友咧嘅 annual dinner 咧係近呢幾年咧試過用啲出啲咩題咧。譬如係嗰啲叫電影造型啊，尤其是嗰啲英雄人物啊， 會啊， 又或者係就算連呢一個嘅主題樂園啊，入面嗰啲嘅人物咧，都會特別要佢哋咧扮咁樣。 會啊，以前即係民族服裝呢啲已經係第一代噶啦。 係啊， 民族服裝好係嗰啲環球小姐先會出現咁樣啊。咁啊，呢一啲唔知道今年有冇機會年尾嘅時候， 或者可能有啲舊年冇搞嘅，今年哇雙重啊，兩年夾埋一齊搞仲精彩 咧。係咪㗎？真係咁開心，聽到都開心啊！ 咁要抌多啲本出嚟。 各位做呢個表演行業嘅朋友，加油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好，咁啊喺阿 O 咧接通我哋嘅财金达人电话之前咧，先同大家讲下咧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点先。好 ，Heidi。 今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暂短暂嘅时间，只系短暂嘅时间有阳光嘅啫。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吓。展望未来几日啦，仍然有骤雨嘅。去到下周初咧就天气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嘅。 阿 O 个身形都几庞大， 唔关佢事，系嗰条电话线喺度 点点样样啊！即系搞到啊，够 细粒仔见证噶， 系啊！你个头细啫，你个身都唔细啊，老老实实。 系好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早晨啊，今日真係要睇实个市啦。Heidi， 今日呢我哋一起请嚟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 Dicky 同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O， 早晨 Heidi， 各位陈哥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 ，Dicky， 哇，今日咧真系阴晴不定啊，咁啊同个天气一样啦，咁啊港版嘅国安法咧表决在即啦，咁啊市场忧虑咧香港前景咧风雨飘摇，资金咧就积极啊透过期权对冲港元嘅汇价风险，咁啊有机会啦，哇去到7.85嘅水平咁样。另一边咧啊好奇怪，北水咧就连日加大力度扫港股咁样，喂，点睇啊？其实点睇好咧？个市真系， 即系我直接了当啲咁讲啦，咪就系中美贸易战之间嘅博弈咯。但系大家都见到嘅，当然你话喺而家呢一刻，即系呢一个法案通过在即啦，吓、啊、即系政协就全票通过啦，咁我都會覺得咧就一定通過噶啦。咁但係你話通過咗之後，究竟對於我哋香港股票市場、資本市場、貿易市場會帶嚟啲乜嘢嘅影響咧？嗱，先講對股市先。好客觀嘅。因為當呢個消息傳出嚟嘅時候咧，咁上個禮拜五咧，咁我哋港股就應聲暴跌啦嚇，跌成1300多點。咁呢個亦都係建基於一個所謂不明朗因素。咁但係當其時咧，亦都見得到幾樣嘢都喐咗嘅，包括頭先 O 講嘅港元匯率啦，因為過去有段幾長嘅時間咧，一路都咬住喺個強方保證嗰度，反映到啲資金都不斷流入嚟嘅嚇。銀行體系結餘亦都上升，咁當然啲錢嚟，咁有好多原因啦，當中包括抽新股啦，亦都當中包括咧就始終咧呢一個港元嘅同業拆息咧，同美元嘅拆息咧係會有個息差，咁流入嚟啊賺下息咁樣。咁但係明顯地走弱咗咧，都係因為呢一個不明朗因素啦。咁當然我諗我會比較關心係馮佩奧尋日嘅言論，即係佢就講話，即係如果通過咗呢個法案，咁實際上嗰個所謂未來啦嚇，即係獨立嘅關稅區啦，以至到去年嗰個所謂咩人權與民主法案啦，咁對於香港有啲咩衝擊呢？咁我諗兩樣嘢嘅，即係直接嘅可能嘅衝擊就係話所謂嗰個轉口貿易啦，同埋就係話同即係中香港同埋美國相關嗰個唔涉及税項嘅一啲嘅貿易嘅往來啦，轉口貿易呢、這個會影響比較大。咁同埋咧就係、個資金啦，即係話會唔會佢有可能會係限制咗，譬如話一啲嘅即係話人嘅往來啦，資金嘅往來啦。咁呢個其實未知數嚟嘅，不過就係正正因為未知數咧，咁所以就即係對個股市會帶嚟比較大嘅影響。不過咁講，我覺得香港股票市場係一個好快速反應嘅市場嚟嘅，即係話上個禮拜五嗰跌咧，就跌咗呢個不明朗因素噶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再睇落去咧，即係過去我都有講嘅，即係始終都係一個即係中美貿易戰之間嘅博弈裏面嘅一個戰場嚟嘅，即係唔係淨係關稅貿易壁壘噶嘛？即係法院訴訟啊、刑事檢控啊、限制技術產品出口啊，咁而家咪就係變咗金融戰咯。其實上個禮拜我都有講過嘅，就上個禮拜就新鮮滾熱辣嘅，就係講緊呢一個參議院就通過法案收緊啲即係美國海外上市企業喺美國上市嘅呢一個即係條件啊嘛，喂要睇個盤數啦，咁可能咧唔得啊，唔該你啊退市啦咁樣，咁因為瑞幸咖啡係造假，咁所以佢有大條道理去做，咁所以我諗呢啲嘅因素咧就成為咗真係有毛到有牛咯，咁我都一路都講啊，話五月份唔好諗住個市會好好喎，六月都係五窮六絕喎，咁當然冇人會知道係啲咩原因，咁但係個結果就真係又係咁樣，咁 傳統智慧。 系啦，信不信由你啦。传统智慧即系好多时候都啱嘅，咁所以我谂即系短线嚟讲咧，即系简单讲，我谂个港股都系喺而家呢啲水平徘徊咯，即系反弹动力就欠奉噶啦。但系你话喂再杀跌落去咩？话会唔会试翻即系疫情以嚟嗰低位，即系21,100嗰啲？咁我又觉得唔会住，即系起码喺呢一刻咧，又未话个情绪悲观到咁样。咁但系明显地就见到有部分啲外资咧就即系叫做避险，咁可能又。即係做啲對沖啦，咁跟住調翻轉咧，啲北水又繼續嚟，咁所以個港股暫時就應該會喺呢啲水平度撐住先嘅。 係咧，我哋話五窮六絕咁樣，而家五窮完再望個絕嘅情況可能有機會嚟臨嘅時候，咁我哋又係咁啦。小股民可以做嘅外圍嘢，我哋控制唔到，好被動啊。咁不如揾機遇咯，咁啊嚇，呢啲我哋香港人投資嘅靈活嘅心態。 梗係啦嚇。 近期啦，啲中概股亦都持續回流啦。我哋望到咧，內地方面其實都有兩隻股份啦，包括呢個互聯網公司嘅網易啦，同埋呢個京東。其实两只嘅中概股都会喺香港嘅第二市场上市啊嘛，咁有啲人就话啦，咦，网易下个礼拜可能招股咯噃，而见到嘅就系佢招股价咧，同美股方面都存在咗一个折让空间。咦 ，Dicky 系咪真系话有啲水位俾我哋嘅投资者咧？咁应唔应该都可以考虑下啦，将资金摆喺呢啲嘅范畴当中咧？而见到咧，其实佢集资嘅金额咧，都比较早前市传嘅咧，其实都多咗，介乎成20-30亿美元嘅 ，Dicky 是啊，咁而家都傳到言之鑿鑿啦。首先 Heidi 都講咗兩隻嘅中概股，嗱而家咧就踩盡油，佢哋咧就一定要加速回歸，因為而家講緊就喺美國嗰度想趕佢哋走啊嘛。咁嚟到香港就當然就最適合不過啦。咁嗱，亦都有阿里巴巴成功嘅案例啊嚇。再加上咧，恒生指數公司都宣布咗話，即係呢一啲所謂第二上市加同股不同權嘅股份，以及同股不同權股份已經其實係符合咗納入恒生指數選股準。则里边嘅资格噶啦嘛，咁当然啦，而家咧就第二市场上市，即系话喺美国上咗，再嚟香港上嗰啲，好似阿里巴巴咁咧，就未纳入到港股通嘅，而家等紧，其实就纯粹等内地证监会嘅啫。咁所以咧，我谂即系你话要等阿里入恒指，可能要等下。咁但系换而言之咧，其实呢啲市值咁大嘅股份，如果你话真系嚟到香港，例如无论京东又好 ，NetEase 即系网易又好，咁网易其实科网易年代嗰时候已经喺美国上咗市噶啦，咁亦都是一间即系相当具规模嘅互联网企业啊吓，咁所以我都会觉得将来如果你话登陆咗香港咧，咁好肯定嘅几样嘢咧，就话无论京东又好，佢又好啦，咁我都会相信佢哋嘅交投会相当之活跃嘅，即系都会好似美团啊、即系小米啊、阿里啊呢啲咁。咁而第二咧就话好长远嚟讲，可能未来一年之后咧，其实佢哋都会有机会咧，就系成为到即系呢一个恒指里边嘅新贵嘅热门人选嘅。咁所以即係好長線其實都會係利好，咁但係頭先 Heidi 講咗好技術性嘅問題，就係話，喂，咁如果你話佢哋嘅股價可能個招股價定價時候略為比美國嗰個價有啲折讓，咁係咪代表一定係著數啊？咁嗱，我又覺得有個萬有引力嘅，即係睇翻阿里就知㗎啦。譬如話，可能佢定咗呢個價啦，咁但係問題美國嗰個價咧，可能亦都會喺佢上市前後咧，又會跟翻住嗰個價格，因為始終變咗兩地市場嗰個關係度就會好大，往往咧呢邊高開時佢又會。高开，但系嗰边低收咧，呢边又会低开噶啦。咁所以我又觉得唔系话存在太大嗰个所谓即系一个 arbitrage 吓，即系一个所谓嘅即系套凳嘅空间咧，其实就唔系太大。咁但系如果你话喂长远啲，咁纯粹讲佢哋嘅业务，咁都唔系话唔值得认购嘅。咁但系大家要记住，即系佢上嗰次好耐噶咯噃， 系 唔系一只新股？佢个估值亦都唔系当年上市嘅时候，咁亦都好似阿里咁样咯。當市場動盪氣氛嘅時候，佢估計都係香港曾經跌穿過香港嘅上市價，呢個大家就要知道啦。 係咁啊，新知咧就唔知知唔知啦，睇下啲舊語先。咁啊，睇下兩會咧有冇啲財富力度咧可以關顧下一啲咧潛力嘅板塊，因為始終咧喺股海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板塊啦。咁啊，有啲咧已經升突咗啦，或者升多咗啦，咁啊係有啲回吐嘅，但係有啲咧。都唔係好喐喎，咁樣 ，Dicky 嗱呢段時間咧，有啲散户股民咧，有時心癢癢咧，想出手，有啲乜嘢咧啊，叫做咧 underrated 咗嘅， 你講緊自己啊， 板塊，唔係，分享一下啫，拜師求問一下啫，拜師求問一下啫，有啲咩可以分享啊？ 當然你話兩會嘅憧憬，咁我諗好簡單，因為而家就係夢想咗一個少少嘅陰影，呢一個即係未來美國究竟會唔會出招呢？因為佢實會出招㗎喎，即係參議院嘅招又好啦，限制境外嘅公司，其實而家都真係又係講嗰句中美貿易戰嘅一個博弈啊，美國總統特朗普佢爭取政治能量，咁啊梗係要搞我哋㗎啦，呢個就係即係我哋好見到好客觀嘅現實。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喺投資市場嗰度同中美有關嗰啲嘅，又或者係即係好本地香港嗰啲咧，可能呢段時間會係比較係跑弱一啲。咁頭先我都講啲中概股都會跑弱，因為而家講緊要趕佢哋走嘛，又或者係要加大監管力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純粹內地嘅一啲嘅股份咧，咁可能會受惠度高啲啦，即係由零售開始嘅，上個禮拜都有講過㗎啦，類似呢一啲板塊。咁、其實呢段時間都略略都跑贏大市嘅，咁我諗呢個趨勢會繼續啦，咁同埋好可能係一啲即係內地嘅一啲即係知識產權啊，由裝備製造業啊，以至到同三農有關啊，喺兩會之下，譬如同零售有關啊，我諗呢啲咧可能會反而調翻轉略略跑贏大市，同埋調翻轉咧啲北水如果嚟到香港咧，佢哋都比較鍾情於呢啲佢哋熟悉嘅股份多啲。 咁啊，炒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Dicky， 咁我哋听日再倾过好嘛？唔该，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二台通识六十秒。 在反歧视条例下，歧视主要分为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两种。点为之直接歧视呢？假设你是一位未婚的华人女性，若果雇主表示分娩福利只会给予已婚的华人雇员，就构成基于婚姻状况的直接歧视。而间接歧视是指向所有人施以同一条件或者要求，表面上是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那个条件或者要求是没有充分理据。例如某一间食品包装工厂以卫生和安全为理由，一律不准员工留宿，若果有资料显示员工只要佩戴面罩就能够符合卫生和安全标准，咁呢项不准留宿嘅要求就缺乏充分理据，而且对需要依循留宿习俗嘅少数族裔，例如锡克教徒，有可能会构成间接嘅种族歧视。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听到 Ariana Grande and Justin Bieber 的合作，以为是一只快歌，点知原来是一只非常之动人的情歌啊 ，Stuck with you。虽得 Justin Bieber 已经结婚啦，但系佢哋两位拍埋咧，我觉得外形几衬，而且唱歌个 key 都好夹啊 ！Ariana Grande and Justin Bieber Stuck with You。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叫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叶的一件事。 好，听阿 O 咧讲俾彭爷爷听一件事之前，哇，有林忆莲嘅歌都醒神啲， 系啊，我都觉得 灰色有啲似今日嘅天空嘅、 啊啊，不过咧都有啲节拍啊嘛，咁啊，将个情景咧转一转，转去超级市场先啊，咁啊，啊，我系收银员啦，咁啊，彭爷咧就攞住啲货啦，就嘟啦嘟完之后就俾钱啦，咁啊，俾钱之前咧个 cashier 嗰个姐姐就会问 你抽唔抽分， 系啦、啊，就系想问你啊，八达通 话要唔要胶袋 啊？八达通有冇储分咁样啊？喂，原来呢个八达通有冇储分咧，将会成为绝响啦咁样。 唔使储啦， 系啦，因为 定系吓 冇得储啊，因为八达通公司咧宣布咧逐步停止呢个日日上嘅计划啦，咁样啊吓，咁啊几时会停止咧？咁啊。 冇讲， 唔想再上嚟咯，可能佢已经，佢、 哦 okay, okay、 已经唔想再上 嚟。咁啊，几时开始唔使讲，再讲呢句嘢啊？ 嗱，依家咧，七月二号开始就唔接受新嘅会员登记啦。咁样你首先你嗰张八达通啦，咁啊好多香港人都知道噶啦，精明嘅消费者都会自己登记咗啦，有得储分咁样啦。咁啊冇登记嘅咧，唔关你事啦。咁样，咁啊 唔关事啦。 系啦，咁但系你话喂储落啲分，咁有啲家庭主妇真系都几劲下噶嘛，啲分数可以。 其实有几有用啊，啲分系。 可以换。米啊，换油啊，嗰啲噶，根据我阿妈讲，系根据我阿妈。 我都有唔系家庭主妇嘅朋友， 系 都有储嘅， 系， 但系佢又冇，我又冇发现佢攞储咗嚟攞嚟做乜。 哦，咁啊，你要提醒佢啦，睇下佢嗰张呢个卡啦，智能卡嗰度啊，究竟啊有几多分啦？因为咧七月廿八号之前咧就截飞噶啦， 七月廿八 系啦，咁咧。然之咧就七月廿八號之前咧就應該喺各大嘅超級市場用咗啲分佢咁啊兑換有啲咩換就換咗佢，如果唔係咧到時咧就蝕底啦。 睇下身邊啲媽咪啊、阿姨啊嗰啲先。 你明明想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最後唔精明咧，嗰啲人咧通常都喊慘聲嘅，覺得啊好慘啊咁。 不過咧實在咧坊間有好多咧除咗話八達通呢個儲分之外咧、有陣時又佢哋又會出啲聯營嘅卡啊，又或者係同一個集團佢有自己嘅卡。卡，然之後跟住又問你要唔要儲分，又係類似儲呢啲咁嘅，我已經俾佢搞亂曬。 其實我好唔記得，即除非你真係有啲人係好用呢啲分消費咧，如果唔係有陣時真係會漏咗㗎。 有啲咧做 cashier 嗰啲姐姐咧，成日都會覺得，你唔好以為我想講啊，其實都好沉㗎，講萬七咁多樣嘢，其實咧就係想收你錢啫嘛。你收完錢，其實好多客人咧、連個 receipt 都唔攞嚟走㗎。 其實我中意自己嘟嘅，我而家好中意自助嗰啲嘅，好玩啊。 我諗下女。都好中意 系啊 系啊， 喂，使唔使扮埋？妈咪，你做收银嘅姐姐， 唔使再喺屋企摆嗰啲嘅收银柜喺屋企啦。 呢个另一种乐趣 啊！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香港已经不再在中国下享有高度自治，亦都不再保证香港享有回归前的特殊待遇。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石俊在微博发文，指香港是不是处于高度自治状态，岂能由美国定义。批评华盛顿太过自恋，认为蓬佩奥狂妄地以为香港的命运就在他们的手入边。胡锡进说，美国手入边实际上只有香港独立关税地位这一张牌，已经被中国人研究透。又说香港是美国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有85000名美国公民。看下美方怎样吞下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地位的苦果。树人大学就港区国安法发表声明，希望特区政府在有关法案制定的过程中如实反映港人不同意见和关注。声明说，期望在立法过程中，香港人一贯珍惜的法治精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学术自由以及相关法律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和清晰列明。声明提到，法治是香港核心价值，亦都是实施一国两制的重要基石，而国家安全关乎香港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能不能够成功落实。声明说，希望香港尽快从纷乱和忧患中恢复过来，重新出发。

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早上8:38，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接住落嚟咧，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今天嘅明报头版头条咧系咁讲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星期二啊，即系26号咧，就再就住港区国安法问题咧表态，咁啊就话咧准备。今个礼拜内公布对中方采取非常有力嘅制裁行动。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咧，寻日啊即刻宣布已经系向国会提交认证报告，就不再承认香港拥有高度自治，意味住咧不再值得维持原有华府给予嘅特殊待遇。但就未公布更多细节嘅，暂时未知咧最终会否影响美国对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嘅承认。中国外交部咧寻日就重申啦，港区国安法立法咧系纯属中国内政，咁中方将会采取咧系必要措施咧反制干预香港事务嘅外部势力。而港府昨晚咧就出稿回应日前美国商会的声明，就话咧美国任何单方面改变对港政策，都系会为双方关系咧带嚟负面影响，并且咧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咁话噶。咁而另一度另一方面咧吓，呢一个嘅明报喺头版当中咧，亦都有讲到咧就喺呢一个嘅经济方面有冇啲咩反应啊？咁就话咧，寻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明咧系不再视香港有高度自治，因此咧就不再值得继续获得美国法律所赋予嘅特殊待遇。之后咧，咁啊恒指夜期咧跌幅扩大嘅。去到昨晚的11:45呢，就是报23,005点，是较现货指数低水296点的。咁而美股变动就不大。离岸人民币呢就延续日间的跌势，咁就是报呢是1美元呢对7.1856元人民币的。咁讲的呢个呢就来自今天的明报头条报道啦。 好啦，跟住睇下星岛日报方面的要闻呢，就讲到速战制乱凑效的警区逾360人的。立法会昨日就恢复二读辩论国歌法，警方就派重兵驻守金钟，示威者因包围立法会事败，昨日下午就改在中环堵路，有人投掷水樽袭警，遭防暴警就发射胡椒球弹就驱散的。旺角和铜锣湾亦有人群聚集以杂物堵路，并且企图占据马路游行，防暴警赶至就是驱散人群。在整日的骚乱当中，总共就是拘捕超过360人，包括至少4名昨日先复课身穿校服的中学生。针对示威者扬言包围立法会，警方昨日就是派驻重兵在立法会、政府总部和海富中心一带布防。 凌晨至到早上咧，亦都喺各区截查可疑嘅人同埋车，拘捕至少15人，包括咧至少3名啊喺洪隧附近驾车系慢驶堵路嘅司机，喺深水埗青山道以及九江街交界咧，亦都被发现咧藏有3枚汽油弹等等物品嘅15岁同埋18岁嘅青年。亦都係有在荃灣沙咀道以及係鹹田街交界被發現咧係攜帶防毒面具等防具的14以及15歲著校服的中學男生噶。包圍立法會示敗之後示威者就改在各區的街頭滋事啦。當中有大約1000人在下午的1時在中環北大街聚集。咁啊，步出馬路係阻塞交通，亦都有人咧係將垃圾桶等嘅雜物搬出路面。防暴警察咧係迅速趕至，多次警告眾人離開，但係群眾係未聽從啦，繼續咧係堵塞皇后大道中、德記粒街一帶嘅行車線。有人更投擲咧就係水樽等嘅雜物襲警，警員咧於是就係發射呢個胡椒球體嘅，並且包圍大批嘅示威者調查，最終咧就係以非法集結咧就係拘捕大約180人嘅。喺差唔多同一時間啦，銅鑼灣嘅希慎廣場咧有大約200人咧就係聚集高叫口號，咁警方趕至之後咧兩度舉起黃旗要求散去，眾人及後離開商場，警方隨後喺雙輪嘅街道咧截查懷疑的人士啦，並且咧沿住波斯富街推進係驅散人群噶。好啦，至於九龍方面，亦都有違法嘅示威啊。大約千名示威者喺晏晝嘅3點咧，亦都喺旺角聚集。不久咧，人群就走出馬路，佔據彌敦道多條嘅行車線，亦都咧就係推呢一個嘅放垃圾咧，推放垃圾係癱瘓交通。警方趕至啦，就向朗豪坊附近集結叫囂嘅人士發出多次嘅警告，但係眾人係拒絕離開，於是咧就拘捕咗超過60人。眾人咧就隨後被帶上兩架嘅旅遊巴，包括2名身穿校服嘅女學生。咁部分逃過圍捕嘅示威者咧，就轉往啊呢個燈打士街，但係發現警方就設置防線，當中四名嘅男女咧就掉頭走向花園街嘅一棟唐樓，隨即咧就被警員上樓係拘捕噶。呢個係星島方面嘅要聞。 唔该晒 ，Heidi。再睇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立法会寻日恢复二读审议国歌条例草案，咁啊期间报章形容嘅揽炒派拉布阻挠，咁啊两次要求点算法定人数，更加多次咧就以有关港区国安法以及警方寻日嘅行动等等理由提出休会待续拉布噶。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强调啊，全国人大正在审议有关嘅决定，立法会冇讨论嘅迫切性，裁定议案不符合议事规则16(2)而否決噶，今日其後更加明言，根據基本法，佢有責任咧就係確保會議有序、有效率進行，故此又話到咧就不會再處理類似嘅休會待續議案噶。咁啊，見到喺呢一個時候啦，咁啊有好多嘅議員亦都喺座上叫囂啦。梁君彦強調啊，身為立法會主席，佢根據咧就係基本法72(1)，咁啊有責任確保會議有序、有效率進行噶。咁啊呢一個嘅議案咧，咁啊暫時咧佢哋亦都咧就係好難啊，會不會啊再次咧就係處理類似嘅議案咁講噶。咁另外咧，有代主席李慧琼主持會議期間嘅時候啊，突然咧又紛紛要求啊李慧琼終止會議。咁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話到啊，咁現在形勢混亂，咁議會外咧，咁當其時亦都有近500人被捕，咁動議終止會議，咁等佢哋去到咧就現場調停解決咁講。咁另外亦都係同一個黨派嘅議員許智峰亦都係附和，咁當其時更加講到，由於國歌法令到好多人上街，要求李慧瓊考慮咧就係暫停會議。咁該黨嘅議員邝俊宇亦都話到，李慧瓊身為咧就係代主席，有暫停會議嘅能力噶。咁不過李慧瓊咧回應嘅時間就話到啦，咁暫停會議不能夠即時處理社會嘅問題，議員再就此事提出規程問題係不合適噶。咁由於二讀辯論尋日咧就仍然未完成啦，會議今日咧係會繼續噶，咁估計可以咧就係恢復二讀嘅階段，咁以及咧就進入全體委員審議嘅階段，咁合併審議主體條文、附表、修正案，預計咧可以喺下個星期咧就表決咁講。以上嚟自文匯報嘅報導噶。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我哋轉睇下咧，係嚟自蘋果日報嘅港文啦。讲返呢个疫情嘅状况，咁就话本港寻日呢係新增1宗嘅新冠肺炎输入 个案，咁啊累计咧系1066宗确诊，以及系一宗怀疑个案，咁已经连续咧系13日啊冇新增本地个案。咁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亦都系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咧，佢就表示，若果6月4日限聚令届满，本地亦都冇新增个案，可以咧取消限聚令。咁但系市民咧仍然需要咧戴口罩。咁呢又系佢嘅意见啦吓。咁啊，因应疫情舒缓，咁当局咧计划放宽6月7日届满嘅强制检疫规定。粤港澳三地居民只需要咧持有官方认可嘅健康证明，相关入境者可以豁免隔离14日。咁话噶，新增确诊患者咧喺香港呢一个个案吓，咁系美国留学嘅24岁嘅男学生啊。咁佢4月10日咧曾经出现系流鼻水嘅症状，咁前日咧翻到嚟香港之后，在亚博馆提供深喉唾液样本，咁就在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咧等候检测结果。咁确诊之后就送往伊利沙伯医院留医。卫生署寻日咧就首次以各区出现状况为理由咧，就并冇举行记者会，咁啊改以咧系新闻稿嚟到系汇报翻嗰个嘅疫情噶吓。咁啊，究竟最终咧，即系到咗6月4日嗰个限聚令届满之后啊，我哋个生活嘅模式会系点样咧？咁啊，要大家密切留意住即系政府方面嘅公告啦，吓。咁呢一个咧就嚟自今天咧《苹果日报》嘅港文嚟噶。 我哋都要留意咧，就系食物嘅安全问题。咁啊，《香港经济日报》方面嘅港文啊，就讲到港产红穗真三文治多61人咧系易中毒噶。由港产红穗真三文治爆发嘅集体食物中毒群组咧就不断增加。继早前啊，就系超过150名嘅食客出事之后，卫生防护中心琴日就公布再多61人啊，就系易进食红家手作红穗真三文治后就出现这个肠胃炎的病征，年龄最小的只是2岁，有12人就需要入院治疗，连日累计已经有215人中招，涉及了89个的群组。食环署已经派员到12个的零售点调查，并且要求就是停止出售相关的产品。讲起那215人出现这个肠胃炎病征，即是说大约在3至57个钟头之内纷纷出现这个腹痛、呕吐、腹泻和发烧等等的病征。有171人曾经求诊，当中49人就需要入院治疗，而其中的12人就需要再入院。当中有6人的粪便样本以及一个剩余的食物样本经化验之后就对 D 组的沙门氏菌呈阳性的反应，所有患者目前都是情况稳定的。而台湾方面，留意一下，我们刚才讲的港产的出现问题，台湾红穗真三文治的创始店日前就澄清了，自称红穗真二代的红家手作和他们台湾的红穗真品牌是没有关系的，其卫生食安责任也都和红穗真品牌是没有关系，因为其咧系防务系侵害咗佢哋本身嘅商标，造成消费者以及媒体嘅混淆咧，系误认咧，深感无奈嘅。但事实上啊，红穗真三文治咧，亦都唔系首次咧出现呢个食物中毒噶啦。喺2015年嘅7月至到8月期间啊，曾经有34个嘅群组进食由台湾入口嘅红穗真三文治之后咧，就出现肠胃炎嘅病征，涉及96人嘅。咁当时咧一个嘅本港嘅食安中心咧，亦都因应呢个事件咧，系曾经禁止有关嘅食品咧个产品系进口同埋出售嘅。 咁啊呢一种 三文治，今次就系港产，上次2015年咧就系台湾。 不過其實都從呢件事件咧，大家都更加關注或者小心咧啲飲食啦。有陣時咧，即係屋企啲長輩啊，由細個嘅時候已經教導，有啲食物咧，即係唔好等咁耐啊，好容易會變壞。唔係話佢一開始係變壞賣俾你啊， 係啊，中間個處理過程係 咯，咁所以唔係仲話三文治嘅，有好多食物我哋都係要注意噶嚇。 好，唔該曬 Heidi， 再睇翻咧就係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咁啊講到香港電台接連有。 节目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咧就系侮辱警方之后，咁啊，寻日咧就被立法会议员质疑成本高、收视低。咁啊，政府寻日回应议员质询嘅时间啦，交代过去两年港台电视31以及32嘅收视率长期不足一个收视点。咁啊，其中32台嘅平均收视率更加几乎咧系接近零。咁啊，有学者批评港台电视长期低收视，有浪费公帑之嫌，咁啊理应整顿噶。亦都质疑身兼港台台长嘅广播处处长梁家荣管理不善咁讲。咁啊，亦都咧就系讲翻啦，港台电视31以及32喺2018年嘅平均收视率分别录得0.1以及咧接近零，咁啊，即系以平均计分别咧就系8000人以及咧就系1000多人收睇噶。2019年方面，两条频道嘅平均收视率咧分别系录得0.3以及系0.5，即系以平均计嘅话，分别只有20000人以及30000人咧就系收睇噶。咁啊，另外啊，港台电视频道喺2018至2019以及2019至2020年啊财政年度播放的每小时的节目成本分别就是大概25000元或者就是20000元咁讲噶。今日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就指出啦，好多的港台电视节目质素差，而且立场偏颇，令到两条频道长期低收视，认为有必要整顿。他指出，港台员工经常以低收视但是有口碑就为骄傲，质疑口碑亦都应该以客观的收视率去到衡量，亦都强调港台是以公帑营运，若果收视率持续低迷，市民就会质疑是否需要大花金钱租用多个的办公室。他亦都批评港台表现如此不济嘅话，咁啊话到梁家荣作为港台嘅台长管理不善啊，咁啊单单计收视表现完全不达标，咁啊有一句说话就话到，如果佢系出面嘅 CEO， 一早俾人炒咗咁讲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临床心理学家朱家丽。 其实我哋收到一啲家长咯，就同我哋讲，其实佢都有啲紧张嘅，即系惊住好似咁耐冇翻到学，咁点咧？咁但系我谂第一样嘢，即系家长可以做嘅就系、是，首先就自己定一定先。家长要明白咧，其实我哋个小朋友咧，即系我哋啲仔女啦，其实翻去一个熟悉嘅环境里边嘅。咁但系因为咧，其实我哋冇翻咗咁耐学咧，要啲时间适应嘅。嗱，所以咧，我哋咧各位家长咧，有一样嘢咧，即系原来有啲研究同我哋讲咧，我哋依、這个即系疫情底下咧。我哋學咗一個好重要嘅嘢喎，係乜嘢嘢咧？就係、是、原來我哋以往即係成日諗住即係一啲好似即係實體嘅上堂咧嗰、那個情況咧，原來咧我哋現在我哋用個網上嗰個學習咧，係能夠提升好多我哋一個彈性嘅學習喎。其實我哋都或者嘗試過開會啦，係咪？可能好多唔同嘅PowerPoint 啊，又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文字啊，或者啲聲效咧，其實係加插咗喺裏邊嘅。咁原來有研究做過咧，就係、是、原來啲同學能夠做得好呢方面嘅學習。對於他一個彈性的學習，即是他人學東西是比較彈性，這個是能夠提升到的。那他可以有時候叫他 check 一下一些電郵啊、通告啊，因為他自己走去 check 的時候呢，其實都是有一個心理的準備啊，望下哦，原來呢就幾點鐘我要去操場那裡先。那這個都是可以給小孩去慢慢好像一個身心的準備啊。那另外都可以叫他呢預備一下一些文具啊，因為我們停課之前呢就冬季校服的。回去之後其實夏季校服和上學期的書已經用曬㗎，我哋講下學期嘅書啦。咁呢啲你咪請個小朋友或者同佢一齊去到準備咧。咁呢個都係俾喺個心理上佢有個即係預備緊，亦都係歡迎啲即係小朋友啊、啲仔女啦。其實可以同啲同學仔自己傾下偈嘅，譬如傳下信息啊，或者視像咧。咁等佢知道，喂，你翻學有咩諗啊？啊，我又驚導師交功課啊咁樣。但係家長聽到呢啲説話咧。我哋就要冷靜啲，唔好即刻走去咩呀咩多功課呀、唔會呀、咁其實我哋希望俾個小朋友呢可以呻下啊，講下有咩開心，有咩緊張呢，反為你咁樣我哋唔好特別教佢呢，其實你俾啲時間佢自己呻下講下呢，其實反為將個情緒呢你可以抒泄出嚟呢，更加會幫到佢哋，你解釋俾佢聽，而唔係以一個命令嘅形式、因為小朋友接收係佢明白嘅，所以就係你要解釋，等佢了解嘅時候，其實佢就跟住我哋去做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Hello。 哈 Hello， 華梅姐 Good morning， 小寶同埋 Heidi， 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線嘅聽眾嚇。啊，我想同大家講下咧，喺呢一個嘅抗疫期間咧。我哋最经常叫朋友做乜嘢啊？叫佢哋 留在家中 乜嘢啊？ 唔好出街， 系啦，唔好出街，要留喺屋企嗰度，系咪？但系咧，留得多喺屋企咧，原来咧都担心会惹嚟另一种嘅麻烦、哦，就系、是、如果你本身又或者屋企有屋企人咧，系有呢、這个。认知障碍症、 嗯， 又或者咧，有啲朋友会叫佢做老人痴呆症，即系呢种啦。咁、 嗯、 当然，如果你都唔系老人家嘅话，有呢种病症就唔能够叫做老人痴呆，所以我哋咧都系讲翻认知障碍症。嗱、 嗯， 如果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啦，认知障碍症嘅朋友啦，咁佢哋又长期留喺屋企冇出街，果然系乖乖。咁但係呢都担心佢呢因为少咗呢同别人接触啊即係少咗探访啊又冇乜活动啊会令到佢呢变得好啦係沉闷啊又觉得好孤独啊又会呢令到佢嗰个认知障碍呢係加深啊咁样。咁点好呢嗱专家呢都有一啲嘅提醒嘅。嗱如果係咁嘅话呢我哋而家疫情呢係未叫做完全消灭㗎嘛。咁、所以呢要继续呢就多啲呢係照顾嗰啲嘅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嘅时候我哋要加多一少少嘅一啲心思。包括咗呢譬如呢话喺呢一个嘅摄取嗰啲营养方面呢可以呢继续呢就加多少少呢啲食物呢要有丰富嘅咩营养啊譬如最叻讲嗰啲咩 Omega-3 啊 要保 留 系 啦仲有维他命 B 啊 C 啊同 E 呢啲嘅下嘅食物、能够呢多啲提供呢咁可以呢等佢嘅营养呢富足一啲呢呢啲营养呢系对于嗰、那个延緩認知障礙症嘅嚇，咁另外亦都要做多啲咧家居嘅可以做嘅訓練。嗱，譬如你話咧，哎呀，佢依家咧，冇人嚟同佢打麻雀啦，咁樣或者冇人嚟同佢捉棋啦，因為要有陪伴嘛。咁、可以咧做一啲自己都玩得嘅。譬如喺屋企玩乐器， 佢老人家 zoom 添，佢 zoom 或者上网打奖， 嗱呢啲都得，因为咧呢啲都系社交嘅，不过系网上叫有人倾下偈嘛。另外自己屋企做嘅，画下画、书法，玩下乐器呢一啲咧都可以健脑噶。 嗯，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抗疫勿忘认知障碍症，否则彭爷爷叫极都唔适应啊！ 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排队管道中间。洪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咧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嘅，咁去九龙方向咧东行龙尾就排到东港中心，反方向去港岛咧而家车龙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其他路面情况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咧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北角警署。喺九龙方面啦，三号干线啦，即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南昌站。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都系慢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咧一段繁忙。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 这个的日出康城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百胜角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段车多，荃锦公路落回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CIBN My Hong Kong Life, Our Culture and Our Festivals 李珀以锐制作的节目 How do the women celebrate the Tea's Festival? 以李珀以语及英语广播认识他们的节日、文化和语言。 Welcome to the Nepalese class program, karyakram, music, sangeet, festival, chad parva. Our culture, our festivals.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台子 OOO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的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王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 早晨， 早晨， 喂，早晨，早晨 ，Ruby， 系啦系啦，诶，头先有少少收唔到啊吓，咁啊，问下 Ruby 先啊，喺依家好啲啦，系啦，咁啊，问下 Ruby 先啦，啊，琴日咧美股都大升，但系港股咧 ADR 咧就要跌嘅，咁啊，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其实见到咧，即系美国方面咧，而家呢两日咧都系升紧啦。咁但系其实而家港股咧都唔系好跟随外围嘅走势嘅，因为始终港股方面咧都等紧咧，即系国安法啦表决啦，特别系今日啦。咁所以可能呢两日咧都受住咧影响咗一个投资嘅气氛啦。咁啊，今日咧有机会咧都系向下嘅。咁所以其实见到咧，即系投资者咧而家睇翻嗰个恒指嘅牛熊证街货比例啦，即系早前咧都可能系四比六嘅，咁啊牛证方面都有四啦比六啦，而家其实已经去到咧25比75噶啦，咁反应其实可能大家都会趋向少少悲观多啲、观望多啲嘅，咁啊，所以大市嚟讲咧都系仍然受制住嘅。咁如果你话而家咧即系拣一啲嘅大股啊，或者拣一啲嘅 ATM 股啊，可能咧都会机会系受压嘅。 咁啊，今日咧听众张小姐就问只咧友邦啊吓，咁啊1299，咁佢就冇货嘅，不过见之前咧喺高位都有啲回落啊，咁啊问下 Ruby 啦，现价位有冇机会买下作为中长线嘅投资咧？ 其实见到咧友邦咧，即系今次嘅跌浪当中咧，旧经济股咧就系比较受挫嘅，因为其实今次可能少啲受影响嘅都系啲嘅中概股啦、中资科技股啦等等啦。咁旧经济股好似譬如友邦咁样啊，因为啱啱推出咗个法例啦，即系啱啱计划推出法例啦，其实都跌咗咧超过一成嘅。咁呢两日咧都回升翻少少2至3% 嘅。咁如果你话而家系咪一个吸纳嘅时候咧，暂时仲未嘅，因为其实你睇翻即系佢早前嘅低位啦，有机会去到即系61蚊啊呢啲嘅。咁啱啱都讲啦，即系可能大市嘅气氛都唔系咁好啦。咁呢一种嘅蓝筹股咧，可能都会受压嘅。同埋佢主要业务咧，其实都系喺香港嘅。咁其次咧就喺大陆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真系有啲法例影响到嘅话，佢都会受到影响。反而你话而家就唔系吸纳嘅时机啦。咁但系如果你持有嘅话咧，都趁佢弹咗少少咧，就可能快啲走先啦，会比较好。 咁啊，听众咧又可以参考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王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Rub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稍后时间再倾过啊。唔该 ，Ruby， 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 好，继续晨光第一线，时间咧就九点搭二个字啦吓。咁啊，今日嘅天气状况亦都唔严侵啦。讲多次俾大家听啊，天气预测吓，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咧就天气炎热咧， 太阳出嚟啦， 俾你拣啦。有雨嘅时候，你啊有少少焗，但系有阵时都会有阵风嘅。但系咧一停雨就炎热噶咯。 我中意晒啲啊，夏天为大地带来美腿啊嘛。 咁我就中庸啲啦，我又中意有时有阳光。但系间唔中你落下雨，我都欢喜嘅。有云亦都可以有另一种嘅享受。 总之因应嗰个嘅天气，迎合我哋着嘅衫同埋我哋嘅心情啦、啊。 好随和，好随和。 即系总之就样样都好啦吓。咁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85%嘅。 今日咧就创业 O2O， 哈儿你都有睇佢嘅片啊，佢系咧。Coffee 啊， 系、哦、啊，我哋地狱式嘅训练啊， 好劲、啊、瑜伽好劲噶嘛、啊，瑜伽大师 系啦、啊啊，其实咧佢常常都话自己瑜伽唔系好劲啊，只不过啲人中意睇佢啲片啦，佢系100万 YouTuber 啊，即系咧每条片咧、都依家接近超过100万，好鬼劲。 我自己又即系譬如跟佢啲片去跳啦、我欣赏嘅地方就系咧，佢真系譬如讲，我相信佢剪接唔多嘅，即系唔系话中间 cut 咗，跟住又搏翻长变成20分钟或者30分钟，佢中间都几鼓励性嘅，你见到佢都。做到咁肉紧咧，刘生系咪好辛苦啊？我知道噶，继续加油，跟住佢继续同你数1-20咁啦。其实 好 投入噶， 系啊。嚟紧咧，佢就会出自己嘅瑜伽品牌啦。嘅、 男人跟唔跟到做噶？ 男人唔跟做，中意睇添啦。 有语气啊，太 靓 女。我 唔系，佢啲瑜伽衫咁靓。 咁嘅情况啊， 好中意啊你。 斋睇都开心 啊，有情绪啊，咁啊，好啊，唔紧要啊，大家开心，最紧要 happy 啫。想睇嘅人揾到自己睇嘅亮点咪得咯。 咁我哋而家就唔系用口去。dab 啊，去饮咩 coffee 啊？饮啊嘛，coffee 系攞嚟。 系啊， 但呢一个咧人物嚟嘅，所以我哋要听下佢嘅创业之道。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阿 O 咧揾嚟咧 ，coffee 啊，林千羽，早晨啊 ，coffee。 Hello，Hello， 早晨。 电话旁边你唔知系咪已经准备做瑜伽，定还是开班授徒咁样？你都知道你每一条片有好多人去跟住你学做瑜伽噶啦，咁样。咁啊 ，Coffee 先问下你，喂，对于呢一个执业嘅瑜伽导师嘅转型咧，你自己呢一刻嚟讲系咪算都自己都啊觉得几成功，或者都几好咁样咧？ 其实我一开头都系。谂住喺网上去分享自己识嘅嘢嘅啫，其实我都冇谂过当呢个系一个行业，咁所以由头到尾我都觉得自己可能一个瑜伽老师，只不过系中意拍片，即系去分享自己识嘅嘢咁样咯。 拍片嘅过程啊，越拍越多人睇，越拍越多人睇。你得到嘅一啲留言系点样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得到嘅一啲留言哦，咁其实系透过自己慢慢去分享一次一次嘅运动或者系拉筋。咁其实都有好多嘅 feedback 就话啊，真系帮到佢哋啊，或者系啊，真系改善咗佢哋嘅睡眠啊，或者系我真系瘦咗啊。咁通常都系呢啲反应咯。咁同埋其实佢哋真系真正去跟我做运动或者系拉筋，其实最大原因系佢哋中意我嘅嗰个活力同埋个正能量咯。反而因为其实有好多即系你都知网上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教学啊教材，咁但系佢哋就中意即系跟我，就系因为觉得。容易去 keep up 啦，咁同埋咧，我即系经常性都会讲一啲鼓励嘅说话，或者系即系好似同佢哋共同进退咁样，咁同埋再加上我可能以前都系一个比较唔健康啦，咁同埋身形都唔系靓嘅女仔啦，咁我都系透过自己嘅运动啦，令自己变得更加好，咁所以会令到佢哋。 觉得更加有说服力咁样咯。 嗯，咁啊，当然依家就出现埋你嘅小公子啦。咁喺你教学嘅短片入边，佢又会出现啊，整下你啊，又会过镜啊，又会做啲顽皮嘢啊，咁啊，佢系都系一个最年幼嘅 YouTuber， 可以话呢个世界上边好搞笑啊。咁睇到你嘅阿仔仔叫伯伯啊，系咪啊？好得意，佢都吓。咁但系你喺个拍片嘅过程入边咧，即系佢除咗捣乱之外，有冇令到你阿仔出嚟咧，都有令到啲 like 数同埋 view 数有与日俱升咁样？ 都有啊！我之前就觉得啊，啲人都系想睇我做运动，到而家我发觉啲人已经调转晒思想，佢哋想搞我仔捣，即系睇我仔捣乱啦，多过想即系认真想学嘢咯。我觉得好多人成日睇完我啲 post 话啊 ，sorry， 我由头到尾净系留意到八百，见唔到你， 系所以 同你讲声 sorry 咁。 但系咁样反而喺个 view 数嗰度仲好啊，因为第一次睇你个细路仔。第二次先，都系跟翻 coffee 做翻啲瑜伽动作先，跟住变咗咧就会睇两三次咁样咯。咁所以变相令到个点击咧都可以激活到咁样咯。嗱，问下 coffee 啊，你自己啊，今次咁日开瑜伽班啦，咁啊，其实啲学生系咪学生接学生？一至五嘅工作编排系咪都系全时间咁样？除咗家庭啦，我知道你将家庭都放喺第一位嘅，但系第二嗰样嘢就系已经将时间。都是最深在瑜伽导师啊，尽量教多啲班啊，咁样咧。 其实都唔系，因为有生完小朋友之后，反而可以用嘅时间好少。咁你都知道，教即系如果系 one on one 真系面对面教瑜伽嘅话，其实真系需要好多时间。咁所以变咗生完小朋友，其实我已经 cut down 到得翻自己嘅一啲好熟嘅学生。咁以前真系好多学生，咁所以真系要 cut off 咯。咁所以而家已经冇再收新学生啦。咁又因为呢个疫症嘅关系，其实由上年嘅十二月啦，我已经冇再教瑜伽，即系冇，即系已经系 系啊，因为场地啊嘛，系咪先？未必许可。 唔系场地啊，系即系我唔知道啲学生去过边，或者搭过边个飞机，或者见过咩人。咁我觉得自己有小朋友都要对自己小朋友负责任咯。咁所以我觉得都属于高危嘅，你要不停咁见唔同嘅人，又唔可以戴口罩，你做运动又唔可以戴口罩咧，系咪？咁所以我嗰时就宁愿赚少啲钱，咁我就 cut off 晒，咁就变咗喺嗰段时间就多数留喺屋企咯，咁就以防万一咁样。 系咁啊，依家疫情都开始慢慢缓和啦，嗱唔够胆讲退去啦，因为大家仲系戴住个口罩咁，我而家仲喺个直播室入边戴住个口罩同你去倾偈，都唔能够 face to face 咁样见下你，咁就知道其实仲要棘棘地嘅咁样。好啦，咁啊，当疫症过去咗之后，Coffee 有冇谂住即系再重拾翻呢个瑜伽老师啊，或者再开班，以至开学校啊咁样？呢啲系咪你宏大嘅一啲面向咧？因为其实计数啫嘛，哇咁多人睇你嘅片啊，咁你当有十万人睇你的片，其实唔止啦。咁我当十万呢个虚数先啦。咁啊入边啊有。150个学生啊，哇都做到你手软啦，系咪先？都赚到你手软啦，咁样可唔可以咁去解读？有冇谂过呢一个咁嘅面向嘅？ 我都冇咁谂过， 系咪啊？ 咁同埋，我觉得嚟紧嘅趋势，大家都中意留喺屋企做运动多咯。咁我你问我点解一直以嚟都唔整一个地方属于自己嘅去教瑜伽呢？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嘅时间唔系咁多啦，咁我又唔想俾一个地方绑死自己啦。咁所以我一路都唔怕话俾人听，啲人问我，你有冇地方教瑜伽？我冇啊，我都系租噶咋。咁佢哋会觉得我点解咁奇怪嘅咧？咁我就系觉得一嚟我好惊 manage 咁多嘢啦。咁但系嚟紧我反而会搞一个即系自己网上嘅 website， 咁就会喺上面都会卖翻自己嘅瑜伽品牌啦。咁同埋都会去卖翻自己嘅护肤品品牌啊，咁样。咁就想做一个网络嘅王国出嚟，多过系想做一个。实体店咁样咯，因为你都知道香港租又贵，买又贵，咁其实你又要时间 manage， 你又要搵人嚟去管理咁样，咁我呢个反而我觉得香港都有好多好好嘅 yoga center， 咁我又唔想有即系同人哋去竞争啦咁样，咁所以我就宁愿。即系褪翻后一步，咁就做翻网上嘅嘢咁样咯。 嗱头先讲到咧瑜伽衫嗰度咧，我有啲兴趣喎。嗱，中意做瑜伽咧， 通常啲朋友仔都有好多套衫嘅，因为有阵时有啲瑜伽 pose 咧啊做得好劲啊，即系将只脚咬喺个头嗰度咁先算啦。咁啊，哇，好好睇啊，咁样想有套靓啲嘅衫，咁但系冇理由成日都着住嗰件衫噶，咁你有几件衫可以替换噶，咁几件都唔够，有十几件先够噶，咁样，咁系咪就系呢一个想法？叫做激活到你，或者令到你諗起啊，其实我哋往上一个 step 走啊，其实瑜伽嘅服饰啊都有好多千变万化唔同嘅种类，以至开始做自己个人嘅品牌嘅瑜伽衫呢，其实成件事係点样萌生呢个 idea 嘅呢？ 咁我因为我唔係一个生意人，所以呢我其实冇諗呢啲嘢，反而我諗嘅係我自己即係经常性会着一啲唔同嘅瑜伽服装啦，咁都会有好多人问啊係边个牌子边个牌子。我自己会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专长，都是另外一个，就是穿不同的衣服，还有我知道例如什么 cutting 啊，穿下去最瘦啊最靓啊，什么色最靓，什么色衬什么衫啊，咁其实反而我自己是有这些 idea， 咁我觉得啊不是好像不是品牌可以满足到我，咁所以我就反而想整啲衫出嚟俾自己穿，咁俾自己穿嘅时候整咗多咗啦，咁不如即係买啦好唔好啊，咁其实我都是想试一下水温咁样。 喂 ,Coffee 好嘢喎，你想完之后你想住整喎。但是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即时可能喺度想就係话喂唔係话整就整啊，你估接隻纸飞机咩，咁入面其实都牵涉好多工序喎，你要联络一啲 supplier 啊，要印返自己个品牌嘅麦头落去。喂其实个过程系点呢，可唔可以交代一下同埋讲下俾啲听众听下。因为其实呢个环节呢鼓励下啲后生仔女创业嘅，咁其实好多都系最深瑜伽啦，特别系啲女仔咁样啊。如果好似 Coffee 咁就好啦，咁样你而家系一个 celebrity 嚟噶嘛，咁多人去睇你嘅 YouTube， 跟住都啲人都会觉得啊 ，Coffee 好成功咁啊。无论个转型，以至今时今日拥有嘅家庭，以至事业都好好咁样。当你系一个偶像咁样啊，究竟啊偶像点样可以即系令到自己嘅品牌嘅 Step One 行得好稳阵咧？介唔介意分享下咧？ 我又唔夠膽講好穩陣咯，咁但係咧，其實要去創業咧，係真係好貴嘅，即係你需要嘅金錢。 嗯、 但係你需要嗰個火咯，因為其實我以前都係缺乏嗰團火嘅人，即係我諗，但係我諗完又會覺得，唉，好難實行啊，咁樣跟住就算啦，哎呀，都唔知喺邊度揾個廠，啊，你唔知邊度整個即係自己嘅品牌啊，又要認證啊，又要俾錢啊，又要呢樣嗰樣，你會諗好多嘢出嚟，但係其實。我反而即可能都会想同啲后生仔讲啦，即其实要諗嘅时候你不如做咗第一步先，你做咗第一步你自然就会知道第二步应该点做囉，咁而唔係坐喺度啊諗晒所有 step， 然后諗做唔做，因为当你諗晒嘅时候其实已经所有人做晒啦，咁所以我反而觉得係如果你自己係对嗰样嘢有兴趣嘅话，其实唔係话淨係计钱囉，而係你自己都会有个热情可以去keep going， 即係繼續做咁樣，咁所以其實創業唔係真係需要太大嘅金錢同埋時間，係需要你嗰團火同埋你嗰個衝勁咯。但係好多人就缺乏呢樣嘢，所以佢哋依然都係停喺度，即係乜都冇做，即係諗咁樣。 咁啊，希望大家啊，做運動嘅時候咧，睇 Coffee 嘅片咧，都可以俾Coffee 啊呢一種闊達啲啦，或者隨性啲嘅性格咧，可以感染得到咧。咁啊，令到啊香港人其实今年都难过少少啊，真係啊吸啖气放松下，有阵时做下瑜伽啲伸展运动呢都有助自己呢解决一啲情绪嘅问题，我觉得。所以即係 Coffee 嘅片都会越嚟越多人睇。咁啊期待中喎、你九月嘅一啲瑜伽嘅服饰推出嘅时候，咁啊都应该会喺各大嘅社交平台再睇到你去讲下啲瑜伽衫裤㗎啦，咁样好唔好啊？ 好 喂，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晒 Coffee 接受我的访问啊，咁啊，预祝你嘅片咧 view 数越嚟越多啦，咁啊最紧要咧，仔仔啊，精乖伶俐，快高长大，老公又乖吓，咁就一家和睦啦。好，多谢晒 Coffee， 今个早上多谢你，拜拜， 拜拜。Happy la la la。 번져와두드린꿈을까그댄내귀가에달콤하게 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왔던밤널상상할때마다아무도모르게미소를짓고내 佢啲片都好多人睇喎，係太燃咯 ，happy 啊！再多啲人睇，應該上千萬上億嘅，係 咪啊？ 係啊， 咁緊要㗎，係 啊！ 啊，咁我哋一齊 together 睇太燃嘅 happy 嘅 MV， 好啊， 真 係 好 happy 啊！ 好啊，好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呢、这个时候咧就有埋罗启新添。 喂，早晨，早晨， 早晨，早 晨啊！喂，早晨，朱海。 系啊，咁啊，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节目推介？ 嗱，今晚八点咧，以事论事啦，咁大家都会个聚焦都几紧要下噶，因为琴日咧啊立法会咧、就有呢一个国歌法议读啊嘛。 系。 系啦，咁另外咧就会诶睇下呢一个咧诶国诶新名咧，要睇下点读先。系啦，港区国 安 法 系 啦，港区国安法啦。 呢一、這个都其实系我哋自己即系叫坊间可以简称呢一个，等大家明系咩？因为佢嗰个提案咧好长嘅，系三行字咁长。 系啊， 三行字啊， 系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啊，咁啊廿三条咧就已经系摆埋一边啦。咁呢个港区国安法咧又有啲咩嘢影响咧？咁样咁啊，另外咧就喺健微之处咧就会请嚟嘅嘉宾啊，就会系支联会嘅副主席啊何俊仁啊。 哦， 啊、就好耐冇见佢啦， 系余若薇啊嘛。 系啊， 健微嘅微系 冇错啦。咁啊，睇下即系有啲咩讲啦，你知啊，因为支联会嘅讲嗰个口号咧，讲咗咁多年咧、啊、究竟系咪真系会犯法咧？我谂大家都会谂下呢个问题啊。 哦，咁日后啊，如果有啲法例实施咗之后，吓 系咯，咁、去到呢个日常八点半咧，都可以睇下啦。啊，有一位女孩子都叫 Jacqueline， 佢就唔系同大家搞暗疮嘅。咁佢咧就系、是、啊，都系啲同啲一粒粒嘢有关嘅，因为咧佢婆婆咧生前咧就留下咗一盘咧莲吉啦，结果咧、令到 Jacqueline 咧走上咗果酱师之路啊！ 果酱 系啊，咁你好多时咧整果酱，好似整啲啊呢、這个吉酱咁样系嘛？ 哦，而家唔系啦，就算你而家你譬如香薰啊嗰啲咧，好多都有。呢、這個金骨啊，或者金子啊， 冇錯啦， 係啊，嗰種嘅成分啊， 係啦，咁啊，咁但係咧，佢就要做呢個天然無添加同埋有機咁啊，咁所以咧 ，Jacqueline 咧就會每個星期咧就去本地啲有機農場咧，係話嗰啲果籃啊，揾啲最新鮮嘅時令水果咧去整果醬。 哦，咁我仲以為佢一定係運吉啊，同埋 咁都要運嘅呢家 買吉啊咁樣嗰啲。 係啊。咁即係嗱，咁最近咧，大家都可能嗰啲旅遊人咧都硬住啦，尤其是係朱海啦，係咪啊？ 話你喎，朱海婷， 明明啊， 你可唔可以下次講我全名好啲啊？ 朱海婷， 唔係我去到位度，我停咗咯。 係啊，係啊，冇得去旅行，其實真係咧，哇，谷住咁樣啊！ 梗係啦，尤其是你有平機票噶嘛， 就算正價我都去嘅以往。 咁啊嗱，今次咧，你係可以喺今晚呢個九點半咧，睇下周遊列車去瑞士， 又係睇咗檔去咗咯， 去瑞士啊！ 你我。叫你买埋嗰煲嘢，一路睇一路食。 芝士火锅， 冇错啦。 佢有 架火锅列车啊！ 哇，咁抢 底就系芝士底嘅。 咁咪好大阵味真系。 Fondue 啊！ 咁另外咧，你话诶、我食完我想做运动啊，正。咁咧佢就会个森林咧喺呢一个咧几乎雪地嗰度咧。有啲人咧近乎全裸咁做瑜伽。 吓、哎，雪地喎、 啊。系啊。 哇，咁样。真系要睇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唔该晒你 ，Cousin。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香港不再在中国下享有高度自治，不再保证香港享有回归前的特殊待遇。蓬佩奥说，中国全国人大上个星期宣布打算单方面任意地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形容北京这项灾难性的决定只是一系列从根本上破坏香港的自治和自由，以及中英联合声明的最新行动。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外界总会有反应，但是要 两害取其轻。如果乜嘢都唔做，令到国家安全受害，亦都唔会有外商投资。希望外界等待立法细节公布之后再评论。被問到港區國安法是否勢在必行，梁愛詩認為是，指出在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事上是沒有選擇。他質疑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建議作出制裁，違背國際慣例。全國人大將會審議的港區國安法，據了解計劃將禁止危害國安的行為改為禁止危害國安的行為和活動。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認為，有關修改似乎是想將法律涉及的範圍擴闊。陳文敏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如果將活動的字眼加入條文，可能會令到除了參與之外，如果在場亦都可能觸犯法律。他指出，今次港區國安法的框架相當闊，例如何謂外國干預都是模棱兩可，內地法律會留有很多空間，有機會令到執法人員拉了先算，令到市民的人身自由受到侵害。立法會第二日審議國歌條例草案，警方繼續在立法會大樓外一帶部署警力戒備，海富天橋繼續封閉，至於通往政府總部、立法會和中信大廈的天橋繼續有警員和特務警察，要求通行的人士出示證件。立法會外圍亦都仍然設有多重的大型水馬。內地過去一日新增兩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都是由境外輸入，患者分別來自上海和福建，沒有新增死亡以及疑似病例，再多23名無症狀感染者。全國累積超過82000人確診，超過78000人康復出院，現有病例73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53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7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4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4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4，跌2.6；友邦保险64.9，升4毫；阿里巴巴195.9，跌1.4。美团点评136.5，升1.3；中国平安76.95，升9毫；港交所271.2，跌1.6；领展房产基金59.15，升3.5；中国移动54.75，升4毫；汇丰控股38.05，升7毫；FIE南方恒指7.86，系跌1.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83，瑞士法郎0.969，加元1.374，人民幣7.164，英磅對美元1.227，歐元對美元1.102，澳元對美元0.66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854点，升435点。港金现价报158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65美元，卖出17.62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坏车，咁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支路去观塘道，龙尾就喺启田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启福道桥底。咁提一提你啦，而家中环嘅龙汇道仍然有封路措施噶。咁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同埋演艺道咧都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接师傅啊，可唔可帮我装翻一个开关水掣嘅花洒头喺我呢个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度啊 ？No， 呢个系安全问题。呢一种电热水炉系依靠花洒喉管排出喺煲水时产生嘅气压，以免储水缸因为压力过大而爆炸。 唔想咁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 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用电安全知识站。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星期四啊，我的享乐时代晨光第一线，边位主持人啊？ 系阿 O 啊， 简直系阿 O 之日啦。 系啊，几好啊， 由头杀到落尾。 系 啊，好啊，咁啊， 中意你就话好啫。 系啊， 唔中意我嗰个都可能话好，因为点解咧？今次咧唔系分享我自己嘅体验啊，最主要咧系将 啲 friend 啊， 人系啦，分享一个朋友嘅学咗八年嘅一样嘢咁样。 咩咧？就系灯红酒绿。 星 色犬嘛，系今日 星色犬马美利坚， 系啦，唔系，今日系讲呢个咧。 下一句系咩啊？ 南拳北腿， 错， 唔系咩？系咩啊？ 星色犬马美利坚就哎呀，突然间噏到好顺便添。 唔紧要，我俾啲时间你，俾啲时间你谂一谂，我都好想对埋个下恋佢， 对咗啦已经， 系啊， 押韵噶， 系应该押韵噶， 系啊， 系咪啊？ 古灵精怪东南啊！ 好文采，好文采，啊！秦公子好文采， 唔系文采啊！嗰啲古灵精怪戏名啊， 喺屋企自己搭咗你十年啦，咩咁难？ 系啦，咁啊， 今日都七八十年代嘅嘢， 讲啲文化嘢。讲啲文化嘢，好啦，咁 啊， 话说系咁，先介绍一个文青嘅圣地先，因为咧，我有朋友咧就搞咗一个茶艺展，一阵先讲呢个茶艺展或者茶道展啦，可能小白都有啲兴趣对呢个 日本 嘅茶， 哦， 日 本茶， 日本茶道，好啦，咁啊，但系咧先介绍呢条街，嗱，旧时呢条街咧叫基隆街，咁啊，基隆街就卖啲布料啊，卖啲布碎啊， 深水埗啊， 系啦，深水埗同埋太子中间嗰个位置啦，咁样有啲皮革嗰啲样板啊，咁样，总之都系啲 我知边度 厂楼啊，做嘢嘅必去嗰条街啦。 买啲纽扣啊， 系啊系啊， 类似啦，类似啦， 一买买一大扎咁啊，嗰度 系啦，或者你旧时做手工啊，或者做劳作，或者读poly fashion 嗰啲最兴嗰啲手扣一下嗰啲啦，系啊，做衫嗰啲。咁咧，原来今时今日呢条街咧已经咧好大嘅改变， 系啊， 佢真系变咗一个文青嘅圣地。点解咧？短短嘅一条基隆街咧，有八间小店嘅 cafe 咯，咁嗰啲 八间小暖咖啡咧，系你 系咪打卡噶？攞 系啊， 时候 每一间都有佢打卡位。 我有个印象啊，有一间咧都介绍过啊，又系啲咁嘅咖啡，话喺深水埗打卡点咧，有个旋转楼梯嘅。 系啊系啊， 啲人咧唔知点解唔系好中意，就买一杯咖啡就喺个旋转楼梯度掹住喺度影张相。 铺仔细细，但系啲打卡位 系 好多。 系啊，好多嗰啲俗称网红位咁样啦，咁都好多，特别系啲门口咧，佢成间铺头咧都白晒晒啊。 但我想讲咧，你系网红就喺度慢慢影，有阵时呢啲一般人行过真系咧等到晕嘅，即 系 好想影张普通相啫。 所以 你搞45分钟都未影完。 哇，唔系嘛？ 所以咧嗰度 又要打灯又成啊！ 我想打人嚟咁样。 所以嗰度咧有八间咖啡，咁因为咧你见第一间多人咧，你去第二间；第二间多人咧，去第三间咁样咯。咁啊有呢个 基隆街 系啦，有咁嘅一个放味出嚟。咁啊呢位朋友咧开个茶道展系边一位咧？就系呢个蔡韩嘅咁啊演员 Baby John 即系系啦。咁如果之前你有睇狂舞派咧，你有见过佢嘅演出啦。咁啊嚟紧都有机会狂舞派有第二、第三集嘅。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 第二都未见到，已经第三集 系啊，好似话二呢个数字唔好啊。咁啊导演黄秋平 话，起楼一样喎。 系黄秋平话狂舞派一出就出三啦，咁样咯。是啊，就是这样啦。咁所以大家可以 死死 喺年尾嘅时候留意翻啦。 二啊，风水系病啊。 系啊， 哦， 系啊，插花都冇插两。 咁譬如狂舞派续集咁都得噶。 系唔知啦，咁 有啲讲。 咁二台咪死得？ 哎呀，所以嗱，所以留意翻我哋个台号系咩啊 ？RTHK Radio Two。 系唔好自己呃自己啦， 呢啲都系个别人嘅谂法。 个别人啦 ，Freddy 一语道破啊， 好彩我有个风水阵啫，话你听。 喂，不如讲 风水都好多派嘅，不能就尽系代表晒所有嘢。 嗱，呢啲纯粹参考啊。 不如咁啦，讲翻茶道啦，系嘛？喂，呢、這个朋友咧，原来咧唔经唔觉咧，佢学咗咧呢个日本茶道8年咁样啊，仲会咧飞过去，每年都会飞过去东京嗰度去。问一问师傅一啲嘢噶，咁咧 咁似咁似问啲大哥啲师傅 嘅，系啦，咁啊，佢真系咧会去东京，因为原来茶道咧，你跟一个师傅咧系跟一世嘅，跟一个流派咧亦都系跟一世嘅，你冇得咧集国家之大成嘅咁样。咁乜嘢系茶道咧？咁咧就有四个 step 嘅。佢话咧茶道系旧时咧俾大家咧去倾谈嘅一个礼仪嚟嘅。譬如我系一个亭主啦，我邀请Heidi、小白同埋彭仔去我屋企饮茶，你知唔知道要点样邀请你哋啊？ 要出信啊？ 唔止出信，再诗意啲， 画幅画。 系啦，画幅画， 好嘢喎！ 再提首诗。 哇！咁嗰幅画系自己画翻定系点咧？ 我系亭主，我邀请函，我画一幅画， 你要自己亲笔画。 系啊， 哎，咁啊弊啦，得我柴人啦。 而系每一个人嗰幅画同埋嗰只首诗都系要独特。 系啦，都唔同嘅。好啦， 使唔使对联噶？你俾个上幅，我对翻下联俾你。 好似日本方面咧嘅诗句系唔系对联？ 你识唔识嘢噶？小白， 到 底啊你？ 对到噶， 唔紧要，唔紧要。嗱呢个唔好考究啦，系啊，唔紧要啦。 是可咧娃同傻咧娃， 冇错，仲有牙咧娃， 唔紧要啦。小白叻另一啲范畴嘅日本嘢，我知道。好啦， 庄重啲，庄重啲。 系啦，咁啊 ，OK。 首跟住咧，我哋你回翻首诗啦，或者回翻封信咧，跟住咧就邀请你嚟啦。咁咧。个亭主咧就会预备茶啦，同埋会预备一餐怀石料理，系单纯咁请你食嘅。咁与此同时咧，佢首先咧会制作一个器皿。如果咧好似彭仔呢啲德高望重嘅人咧，我会制作一个咧陶瓷烧。 我识啊陶瓷烧，我可以制作呢个啦， 特登去为到你而设嘅一个杯，去俾你去品茶。咁咧， 淨係我如果我係長輩德高望重咗，咁另外嗰兩位如果唔係同輩咁點啊？ 唔係同輩咧，有機會都會整隻杯，或者咧都會邀請佢嘅。其實咧，去到個庭院入面咧，得個庭主係最大嘅。就算你係將軍，我係士兵咧，冇分嗰啲界限嘅，因為係我邀請你哋咁樣咯。嗱，以上資訊咧係嚟自 Baby John 嘅嚇，因為咧我聽佢講咗成個鐘頭書啦。 唔係你演繹得幾好啊，好明。 咁跟住咧， 因為我記住啊，如果唔係翻嚟噏唔到啊，你明唔明啊？ 所以佢頭先咪系咁讲笑咧，我系唔理我哋，尽量要尽量要 focus 啊！ 系啊，我冇讲衰人哋啲人，你读咗8年书啊，大佬。 咁你唔使一字一句不漏咁样嘅。 咁我尽量啦，都想将个知识层面带出嚟啦。 咁跟住点啊？ 好啦，跟住咧就开始咧， 飲茶啦，咁我就磨茶啦，泡製啲茶啦，跟住再同你哋飲。你知唔知道咧？喺飲茶嘅過程之中咧，有三樣嘢唔講得，你估係乜？ 唔講得啊？ 係啦，唔講得。 可以講嘢，但係就唔講得嗰三樣嘢。 係可以傾偈，乜嘢都可以傾嘅。 但係唔講得。 有三樣嘢唔 可以批評嗰個茶嘅 味道， 係咯。 唔系，系啲好大围嘅嘢嚟嘅。 哦，唔讲政治。 系啦，政治唔可以讲。 唔讲感情。 感情唔可以讲。仲有一样 粗口。 诶，唔系军事嘅嘢，军事嘅嘢， 反而粗口可以讲。 即系政治、军事。 咁系咁理解啊？ 咁我唔知啦。咁你日本 三样嘢都几容易挑起大家嘅冲突嘅。 系啦，系啦，咁样啦。咁啊， 嗰三个话题唔准讲。唔准笑， 系啊，睇嚟、 啊、你两个啊， 唔系 同我出嚟企啊， 唔使，我觉得日本粗口可能小白真系喺呢个知识范围啊，识得多啲啊。 日本冇粗口嘅， 日本都有啲好 日文啊， 俗语嘅都有嘅， 应该有嘅，估计系。 好 啦， 咁啊已经知道晒个茶道系点样啦。 咁啊，成个茶道饮茶个过程啦，即系譬如我请你嚟我嘅园亭嗰度饮茶啦，成个过程系五个钟嘅，系五个钟头。 因为你话石料理，你平时食都要啦。 最搞笑系咩？个亭主咧系斋 serve 噶咋， 佢 冇 食， 佢冇份食同埋冇份饮噶， 佢自己唔饮啊， 茶都冇份自己饮啊， 冇啊， 哎哟， 咁好啦，你会话咁冲出嚟杯茶唔好饮咁点啊？咁咧 咁又唔会唔好饮嘅茶啫， 都系好苦喎， 系啊系啊， 咁都系苦啫，唔会唔好饮噶。 个亭主咧就会自己咧喺屋企练习咗十次，或者佢系一个经验嘅亭主咧，佢就唔需要练习啦。如果佢系哇，即系有啲达官贵人嚟咧，佢就练习好多次， 十次。但系如果一个阴谋论嘅谂法，你邀请我，你自己唔食， 难饮， 你咩都唔食，我惊喎。 系啊系啊， 我又要银针试一试 啊。系啊 系咯， 一定有，有人会咁做。 咁所以入边就唔牵涉政治。同埋牽涉軍事嘅，因為咧舊時咧呢個茶道文化源起咧就係佢哋嘅和尚，即係佢哋即係比較隨性啲嘅，或者不問世事嘅，咁先做呢一個咁嘅舉動，咁樣呢個咁嘅舉措咁樣啦。咁入邊好多禮儀嘅啊，譬如入邊有一啲餐巾啊、一啲碗啊，或者飲茶嘅方法啊、遞茶嘅方法啊、沖茶嘅方法咧，嗰啲咧就超級細緻啦，就唔係咧我自己一個咁嘅凡夫俗子咧就可以 得到嘅嘢。茶嘅品种有冇分类噶？需唔需要噶？ 全部都系绿茶嘅，咁我有好多唔同嘅茶叶啦，去挑选啦。咁日本嘅茶叶亦都有好多啦。 佢有春茶，又有唔同嘅时候去收割嗰啲啊，咁样。 系啦，咁 我仲以为茶道，我可能睇啲画面多啦。茶道佢通常啲唔系茶叶，好似粉啊， 同埋整啲泡会起泡嘅，有啲会。 系啊系啊， 嗰啲粉咧其实都系用茶叶磨出嚟。 咁当然系， 系啦系。 即系我见佢茶道，因为佢要用个。好似數去掃擦嗰個茶杯嘅時候咧。見到嗰啲都係粉末啊， 係， 同埋有陣時茶道咧會因為佢嗰啲味道好濃啊，因為咁濃咧，佢成日會有嗰啲甜點咧，所以日本嗰啲甜點咧會做到超級甜嘅， 係 啊，食真係要配合茶道嗰只濃嘅綠茶，如果唔係都未必得。 係啊，所以佢嗰啲茶嗰啲叫做咩甜點咧，你食好細啖，其實都超級甜，但你又飲翻好細啖嘅嗰啲好苦嘅茶，或者好濃味嘅茶， 我哋化解嘅， 我哋化解互相克制嘅。 小白講得相當啱啊，其實 可唔可以互相配合？用克制好似咁咁，唔好摆入口啦。 互相配合啦，咁样咁啊， 家庭嘅伴侣 系啊。咁啊，其实咧，阿 Baby John 咧同埋佢太太咧，一开始都系好中意食和果子啊。咁所以咧，先学起呢个茶道来嘅咁样。一学咗八年啦，咁今次咧呢一个咧系一个相片展嚟嘅。咁佢 展览啊，佢开啊， 系啦。咁 佢系佢。叻影相添啊！ 唔係啊，佢揾咗一個攝影師咧，將佢茶道嘅過程，即係泡茶如何嘅過程， 即係佢自己做個主角， 係啦，就影低咗。咁咧，佢藉住呢啲相，佢先有得做一個素材，咁去講俾人哋聽啊，究竟點樣推廣茶道文化？嗱，呢個 佢唔拍條片咧？ 佢覺得咧其實相片咧都已經係過咗火噶啦， 寧靜嘅感覺，即係你冇你唔會喺度 KOL， 而家你喺度做茶道就唔啱個感覺。 同埋咧，佢哋話茶道咧嗱，呢個都係Baby John 講，佢茶道咧講嘅係一期一會，講嘅係緣分，茶嘅緣分，所以咧佢哋盡量唔影相嘅，即係 佢都幾重視呢一個茶道。 所以其實你都要咧去 brief 翻一啲你作客嘅人咧，究竟你嚟到，喂，我 selfie 先咁樣就唔得咯。 咁我就。 就好奇怪，咁佢咁重視啦，咁又咁想同人分享，點解佢自己唔嚟講咧？ 哦，咁因為佢駐場啊，佢依幾日咧，其實個相展咧玩到三十一號嘅， 邊度 㗎？你睇 O 啦， 就係喺 頭都痕埋， 就喺基隆街嗰度 咁講嘢。 我就係基隆街， 基隆街其中一間 cafe 咁 樣。哦，唔怪之得要攬佢深水埗啦。係 啦，咁所以咧就叫做 收唔收費㗎？ 唔收費，唔收費，唔收費，唔收錢嘅。 係。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咩啫？ 咁佢駐場咧，佢有啲時間都會出沒嘅。咁佢出沒嘅時候，佢又會講解一下咯，同啲普羅百姓啊講下呢、這個。 出沒 係啦，可以。 咁真係要撞下咯，撞下咩時間喎？係 啊，咁我覺得啊，呢、這個都係幾好啊，因為過去嗰幾個月咧， 又冇公開， 係啦，又冇公開啦， 長住喎最近， 又疫情，又疫情啦、啊、咁樣。咁但係你講到咁多，其實大家都多咗時間獨處啊。 咦？咁不如去到嘅時候，如果你去睇呢個展咧，亦都將暫時將你嘅工作啊、感情啊、政治放低一下，去細味呢個感覺啊！ 熄咗個電話先好行入去啊！ 真係好好啊！Heidi 呢個 ending 係時候播歌啦。 再见，眼光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再相识。世间回绝门外，期待如相拥找来，将我脆弱交托，心可再开。我讲起挪威夏威，你说很喜欢日式晚餐。再见，转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看到镜，如粉轻飘，这晚你可到期盼。再相识。再得知微笑仍在，期待如相拥找来，心会踏上过来，便才可你讲起曾攀雪山，你说很可惜，遗失。 屬於 Rubber Band 嘅作品，有呢一首作品，哇！第一次約會，好浪漫，好浪漫。 First day 就喺嗰啲茶藝館啊，定茶館嗰度， 呢個 相聚一刻啊，好有嗰個感覺啊！好咁啊！呢、這个时间咧就 梗系要听电话啦！你竟然未准备啫， 我准备啊！ 有阵时啲嘢就 系 咁啦。 本 来咧 ，first day 当中 嗰、那 个去到嗰个茶艺馆，懒系有文青标咁想同你开口讲我爱你咁样，点知就唔记得。 系啊，依家记得。 仲打个黑黐咁样破晒啲气。 呢啲咪 first day 会中伏嗰啲位啊， 就永世难忘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 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系边位啊？ 喂 ，Annie 你好啊！ 喂，你好， 早晨 ，Annie， 欢迎你。 喂，程振鹏你好， 你都好啊，仲有朱海婷。 Annie 姐， 你好， 系啦，仲有小白 ，Hello Annie 姐， 仲有阿欧， 你好，早晨啊， 系啦， 你好，早晨啊， 你今日想系点俾边位朋友生日啊？ 我个朋友阿何淑文， 何淑文，男人定女人嚟噶？ 女人嚟嘅。 哦，阿何淑文，文姐， 阿文姐， 佢点啊？生日咯噃， 佢生日啦，即系咧，都。有时正有一座唔正都可以祝佢生日快乐， 梗系可以啦。 识咗几多年啊？呢个文姐 识咗都好多年咯。 读书识啊？ 佢做嘢噶， 我做嘢识系。 系咯，嗰阵时喺深江识佢嘅。 哦，大家都系视障人士啊？ 佢睇到嘢嘅，佢系有一仔一女噶啦，即系咧，佢 咁你系视障人士？ 系我系视障人士，睇唔到嘢嘅。 嗯。咁佢识咗佢之后，佢好关心你啊？ 佢都好开心，佢都好开心。 嗯哼，咁有咩祝福说话送俾你呢位朋友啊？ 祝佢工作愉快啦。 系。 仲有系，仲有 身体健康啊，最紧要嗬。 仲有咩啊？ 仲有我个朋友就阿职业治疗师就阿潘夏慧姑娘，都佢都系生日嘅，仲有佢个大女，听日生日，阿李嘉希，听日生日， 系，哇，你好记性，记得晒啲朋友同埋啲仔女个名， 系啊， 好嘢喎你， 个大女系读紧书噶，都祝佢学业进步， 好啊，好有心啊， 阿 Annie， 你系今日点咗一首旧歌，好有趣嘅旧歌俾佢哋听， 系啊系啊， 叫咩啊？ 旧欢如梦， 哇！你要准备跳舞噶咯，通常一响起个前奏，大家就要摁两下噶，都要。 我哋多谢 Annie 呢一首歌，阿炳文哥 系啊， 好啊， 旧欢如梦，多谢你，拜拜， 拜拜。 相恋意中人，大家性情近，祖宗爱近极亲密，心心相印互信任。心一缕共情盟，喜逢知己倍精神，内心快乐无憾。天天相见互慰问，立心栽花花不香，种番野愁恨。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别断爱盟。去再续情份， 听住旧欢如梦，都差啲喺呢个梦中要砸醒啊！ 砸醒啦！ 突然之间大声嘅喝， 开咩？开咩？喂，我哋拜拜啊！ 我哋今日唔系有太多嘢讲啦。